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28度嘅气温啊，嚟到咧就系星期五嘅一个早上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嗰个气温我又觉得咧又唔系话特别热，唔系特别翳焗啊，咁啊都可以算系接受到嘅。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啦，5月14日，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嘅如常咧都有白拳佬喺度陪下各位听众咧啊，迎接今天系一个 Happy Friday， 咁希望大家今日都要继续加油努力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天的感觉轻松一点，就算是 DSE 的同学仔呢这一科呢可能都未必那么多人考、哦今天呢5月14号的时间考一科呢就叫做旅游与款待一二、不过明天就要考 Econ， 明天考经济。星期六考试的感觉呢是有少少复杂的，我是觉得星期一至五应该做晒啲嘢，礼拜六日可以处理下其他事务嘛，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这些喜好就可以慢慢变成一种的习惯，甚至乎是你人生的态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自己处理很多不同事情的时候都偏向某一种的意识呢？一企业家、成功人士什么都好，他们就说到了，人很容易就偏向某一种的喜好的，当你偏向了偏得多的时候呢，就容易忘记了客观。客观带给我们的好处呢实在是太多。不过在某一个情况底下呢，就是当客观帮助你起步。起步然后呢你开始要进入直路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你就需要带动一些主观了。因为当其他人看到你去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如果缺乏了自己的一种气派的话呢又可能呢会令到你又没那么受人欣赏的、哦。所以呢他们就说到了，先客观，然后呢就再加多些主观入去。不过的而且确你看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一样的、哦。他们呢先迎合了就是大部分人的需要，这个是客观啦。其后呢他们就会加很多自己的创意在里面。啊！啲人咧又會覺得，咦唔錯喎，呢個就係主觀啦。個問題就係你點樣調節當中大家嘅口味同自己嘅配搭咧？呢個咧就係成功關鍵嘅所在啦。 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注入注入注入去痛眼口已痹，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向你，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胸肌腹肌心肌，要自判别谁重口气，世界突然定惊，过去是全梦想，牺牲对付创伤，痛着不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注入注入注入去痛眼口已痹，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向你，吸收心痛接受别离，谁若要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最毒的分手也是你。 早啊早啊早啊，朝早六点十五分嘅时间，重口味啊！朝头早嘅食早餐嘅话咧，唔好咁咸啦，清啲好啲嘅。喂，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啊！细细个就已经知道，如果头发唔清洁或者系清洁得不当嘅话咧，随时可能会生虱乸噶，即系头虱啦。澳洲就有一个除头虱嘅专家，不时会喺自己嘅网站上面分享自己帮客人清理头虱嘅影片。哎呀，真系睇到人毛骨悚然啊！近来就留意到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感染了头虱，虫卵更加布满整个头的头发，大量成虫在头皮上面爬行，是不是想到这个画面都觉得很得人怕呢？讲到头虱，当然要找一些专业人士给一些专业的意见。本港皮肤科专科医生胡慧福就说了，头虱是一种寄生在人类头部的细小寄生虫，它是以吸食人类的血液为生的，常见于在头发，特别是耳背或者是颈后面近住领口的毛发，偶尔就会出现在眼眉或者是发鬓当中。常见的病征通常都是头皮痕，拗到头皮烂晒、损伤、出血，再而增加了皮肤感染的机会。其实头虱的卵一般会在7至10日成蛹，而由蛹孵化成为虫的阶段大概就需要7至12日。而成虫就可以存活30日，而且就会大量繁殖，所以如果半个月都没有做好头部的清洁，就有机会出现头虱了。胡医生就说，由于头虱可以爬去另外一个宿主的身上，所以如果跟患者有亲密的接触，尤其是头贴头或者是跟人家共用一些个人的物品，例如是帽啊、梳、头饰、毛巾或者是枕头等等，就有机会被传染的了。不过好彩的是，生头虱都有一些处理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第一件事当然要去找医生的协助了，按照医生的处方用一些药性头剂或者洗头水去杀灭头虱。第二就是要用一些蜜齿的梳，希望这样就可以清除到头部的头虱和虫卵。其次，患者的梳、帽、便服等等个人物品应该要用热水和清洁剂彻底地清洗。最后，如果是同住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接触者，都需要快点去检查一下自己会不会已经感染了有头虱这个问题。 都是那句啦，头皮、头部、头发的护理真的要讲究一点啊，起码要令到头发清洁，那就不用担心自己有头虱的问题啦。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眼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哟，好好自错。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发现，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哪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丢失我。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开始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哇，星期五嘅时间咧，梗系谂下可以喺边一度轻松下啦。不过如果你听日要考 Econ 嘅话咧，喂，都系啊，等等先吓。咁但系总系有好多人唔使考 econ 嘅，又或者一家大细可以去边一度呢？啊，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香港自己本身嘅啊好多独叫特有嘅文化啊，其中小巴文化咧都系一个几得意嘅。好啦，小巴文化资料馆啊，早前咧就喺佐敦啊正式开幕咯，啊都几得意。啊，除咗咧就会展出咧昔日啊红 van 嘅种种之外，喂，更加有一个一比一啊红 van 车头。红 van 车头又得个车头嘅啫吓，红 van 车头咧咁啊放喺呢一个馆入边嘅，咁等大家咧，哇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咧红 van 嘅得意嘢，亦都可以咧了解一下咧红 van 啊，喂到底以前系点样啊？而家都有红 van 噶嘛，系咪？我哋都会坐噶嘛，而家嘅红 van 咧又系点样咧？好多人咧，即系由细到大啦，都会经常咧都系坐住呢啲嘅小巴。嗱，我自己嗰边屋企嗰边咧就系绿 van 嚟嘅。我自己咧都会成日咧就系坐小巴噶嘛，系咪？坐小巴咧都几方便噶，咁啊去到好多譬如小村仔啊，咁啊巴士未必入到，啊都系咧要靠依赖小巴嘅。 近年啊，即系叫做咧手写小巴牌啊，成为咗咧就一股文青嘅热潮。咁大家都好中意咧，就喺嗰啲小巴牌嗰度咧写好多唔同嘅心声啊，例如新手驾驶，又或者请勿靠近，甚至乎咧啊，有啲人屋企门牌啊，譬如系住喺367号 A 咁样啊，都中意咧就系、是、用呢啲嘅叫做小巴牌咧去到做门牌嘅。咁啊啲邮差哥哥咧，哇一见到嘅时候咧，啊又觉得几得意咁样。同埋咧，即系白底黑色白底跟住蓝色啦，同埋红色字咧，都几容易即刻睇得到啊吓。可以话咧就系、是、原本啊，只系放喺于小巴上面嘅一种文化嘅创作咧，就放咗喺而家大家咧就手上边都可以见得到啦。有啲甚至乎写住我爱香港咁样，都好多外国游客咧会嚟买噶。手写小巴牌嘅故事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但系小巴嘅历史又知唔知咧？好啦，其中咧，原来喺呢个文化博物馆入边啊，手写小巴牌嘅师傅咧，咁啊就会有自己嘅想法啦，可以喺呢度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好多咧就系小巴以前嘅一啲嘅点滴噃。好啦。除了手写小巴牌之外呢，咁喺呢一个嘅叫做小巴文化博物馆啊，仲有啲乜嘢呢？入面呢头先讲过有一个嘅红 van 㗎嘛，係咪嗰个红 van 呢，咁啊係真真正正可以坐上喺呢个司机位嘅，咁啊俾大家呢就体验一下呢，即係坐喺小巴司机位嗰一个嘅感觉嘅，咁当然啦揸唔到嘅，所以放心啊吓。今日亦都咧就预作做一啲嘅，譬如亲子嘅活动啊、亲子交流啊，咁啊等小朋友咧都可以坐上去，又有呢、這、一个即系唔使担心有危险啦，系咪？啲车头咧得意嘅，咁车头都设有咧就系红 van， 成日见到嗰啲嘅散银啊、挤散银嗰啲架咁样，啊更加咧就话到啦，哇！俾大家睇到之前呢一架嘅小巴咧，原来都已经行咗成70万，系70几万公里啊，相当相当之多啊！馆入边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大型嘅灯箱啊，展出咧就系好多小巴嘅一啲珍藏啦，同埋好多咧都系私人捐赠嘅小巴历史珍藏品添，例如系旧报纸啊、旧嘅相片啊，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安装真车嘅19张嘅小巴座椅啊，唔知系咪已经安装咗啦吓而家。虽然小巴文化资料馆啦，咁已经开幕，咁但系由于疫情关系啦，现阶段只系接受咧团体预约到访嘅啫，咁啊暂时都未公开开放噶噃，咁啊唔知道你喜欢成日 join 嘅一啲嘅，譬如慈善团体啊，会唔会已经报咗名咧吓？不过相信咧，随住疫情缓和之后啦，好快脆亦都会咧就系对外开放噶啦。咁有啲乜嘢资料啦，想更新嘅？都可以咧，就系留意翻咧，就系佢哋自己网上边嘅公布。喂，如果你话喂，我都好想知道呢一个嘅小巴资料馆喺边一度啊？咁咧，大概个位置啦，就喺油麻地炮台街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咧，都可以去望一望噶噃。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都扮作乖。 朝早嘅时间，佢系黄军，黄军都顶亲啊！希望佢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有啲乜嘢系电视机有， 汽车又有， 连宠物身上都有嘅咧？ 答案就系晶片啊！ 晶片啊！晶片啊！ 佢上面有好多电路噶嘛？啊，点解少少嘅一块晶片会做到咁多嘢嘅？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STEM 上创实验室》， 我哋会同大家解救晶片。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已经嚟到朝早嘅6:36，星期五啊，等我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唉，出边系咪好热啊？而家？ 又唔系话好热，不过有啲危局啫。 哎哟，可能啲 系呢几日嘅天气都系咁啦。 系咯，焗焗地啊，不过最紧要唔好影响心情，系咪？ 你又真系讲得好啊。 嗯， 唔好影响心情啊。 系啊。 但系心情咧，唔系净系俾天气影响到嘅。 吓， 即系你俾好多其他嘢咧。一樣會可以令到你心情非常壞嘅。 嗯， 咁我即係舉一個活生生嘅例子俾你聽，我就係啦。咁從而咧就引證咗，有時候中國好多説話咧係有一啲盲點啊。 嗯， 今日就想即係有一句説話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叫做不要含露到日落。 哦， 你有冇聽過呢句説話？ 我有聽過喎。 咁呢句說話從字面上嘅解釋，你覺得係點樣去解讀呢？ 我每逢 要含露到日落， 我每逢聽到呢一句說話咧，即係當然我會記住就係千祈唔好帶住啲憤怒，帶一日啦。但我成日都唔知點解腦入邊都會記住就係不要含露到日落，就等於你千祈唔好不要含淚到日落。 都係啦， 都係好慘。 都係一啲悲傷或者啲憤怒，一啲負面嘅情緒啦。 係啊。 好啦，咁我就話。喂，有時咧呢啲説話一定有啲盲點嘅，究竟呢句説話嘅盲點在哪裏咧？嗱、佢就根據字面講啊，不要含露到日落。 係， 咁即係話，如果你日頭有啲咩唔開心嘅，唉，你唔好帶住嗰啲負面情緒去到太陽落山啊。 係， 咁啊就唔好啦。 咁但係都去到太陽落山係嘛？個盲點就係、 是，唔係喎。咁嗱，如果你有太陽嘅時候遇到啲唔開心嘅嘢、 啊， 太陽落山之後忘記佢， 忘記佢。 咁如果太阳落山之后，你先至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咧？ 哎呀，咁我咪要等到第二日嗰个太阳， 咁我等到第二日太阳再上山，之后再落山喎、 啊。 咁咪即系话呢句说话有个盲点咯。 嗯， 咁你唔可以话，不要含露到日落。好啦，咁我即系话，我唔可以带住一啲负面情绪直至到日落啊嘛。 系， 咁如果我已经日落，先至遇到呢啲事情，咁、 嗯、 我即系话要兜一个圈，24小时之后。我先至可以将呢啲负面情绪释怀， 哇， 咁就大事啦嘛。 咁 点解无端端会揾到呢句说话嘅盲点咧？ 嗯， 话说我琴日就系啦，我夜晚嘅时候，咁啊，即系一啲工作上嘅嘢啦，咪睇咗，即系一啲嘢，我觉得哇，唔系咁样做嘢系嘛？ 吓， 跟住咧系夜晚12点几， 愤怒， 咁我就 憤怒啦，咁我就即刻諗起呢句說話，跟住話係不要含露到日落，諗住忘記佢，我就瞓覺啦。殊不知望一望個鐘，夜晚十二點幾，我點算呢？等到再日落嘅時候，即係話我要等起碼24个钟，起碼18个钟头，我先至可以釋懷咯呢件事。 係啦，你唯有睇美國嘅太陽喎，中國。 如果你又突破盲點喎， 係咯，快啲喎。 即係唯有咧，我即刻可能嗰啲咩瞬間看地球， 係啦， 自己望下地球另一邊嘅太陽， 係啦， 咁就會好啲啦。係 啦，任何時候都有日落嘅呢、這個，哇！突破萬丈啊！耶！ 咁啊，偷翻12个钟头啊，咁都仲有6个钟头你要嬲啦咁。 係啊，所以啱啊，即係千祈唔好咧，成日估埋拋腮做乜嘢啊？係咪乜嘢事情都好？我成日都係攞住個嗰、那個心嗰、那個、一個金句就係咩咧？千祈唔好影響心情。任何时候都是、真的很影响自己日常的生活就不好啦，是不是？ 但是没办法啦，有时候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呢、无论你、生活啦或者工作上必定会有很多你看不过眼要出声的事情的。但是、去到我们这些年纪呢，如果我们这些年纪都出得声的，其实那件事就真的是一件很需要解决的事的。 是。 即通常我们即係有陣時都係算啦，算啦，化啦，算啦，算啦，化啦，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咁但係如果我哋都不能釋懷嘅時候咧，咁我真係希望我將會出聲同佢講嗰啲人，真係好好地諗一諗，究竟仲係咪應該要咁樣工作或者咁樣去對人咯？ 咁就一定要好好地糾正翻呢件事啦嚇。 係啊， 好唔該曬鐘哥，一陣翻嚟再講過。 晨光第一線。DSE 小 貼士，公開試必然會驚，但係驚會唔會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會噶嘛，所以考試好簡單，放鬆啲，享受一下啦。我係梁榮忠， 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 晨光百科。 今日如果要考 DSE 嘅同學仔，咁啊，梗係又唔好影響心情啦。好啦，嚟到早上嘅6:41，晨光百科。啱啱钟哥咧就话要等到日落啦。哇，寻日嘅日落咧又真系等到，仲系等到一个咧都几靓嘅日落。虽然咧就睇唔到个太阳，但系睇唔到太阳都靓。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喺昨天嘅呢个日落嘅时候啦，成个天空咧都系真系鲜红色或者系橙红色。有些人会说是有橙黄色啦，都是那一只的颜色来的。好啦，天空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之前都讲过啦。但如果变了是真的泛红一片，直头好像被火烧这样的话呢，喂，有些人就说落雨、哦。我们先望一望天文台先。他就说到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的。太阳呢看上来是白色，都是这一句啦。其实它入面呢都是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些颜色所组成的。当中阳光穿透大气层的时间呢就会散向地面，今天会被空气入面的水滴或者微粒呢去到散射。所以呢呈现的颜色的色光波长和散射的强弱呢都是跟这些因素非常之有关系的。成日都话啦，咩蓝光啊、紫光啊呢啲咧个波长咧就较短嘅，容易咧就被散射，所以天空咧基本上咧就望起上咧就系蓝色噶。喂，但系红色个、天空变咗做红色、橙色啊、黄色呢一类咧，其实个波长咧系较为长噶。好啦，佢哋咧由于系较难散射啊，所以就比较上少机会咧留喺个天空嗰度。所以去到中午的时间，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面，红色啊橙色就能够呢就是直接穿透，反而蓝光呢就会散射晒在其他的地方，就正如刚才所讲，蓝天就是这样来啦。但是去到呢太阳清晨啊或者是日落的时间啊，傍晚啊，阳光照射的角度较为低，光线经过厚厚的大气层，蓝光等等被即散射了之后，相反波长较长的红光呢因为没有那么容易散射就射了去我们的眼睛，令我们看到哇呈现了红色啊、橙色啊、黄色。好了，至于落雨前夕了，是因为天空呢就含有呢就水气， 對於光線的散射現象就會比較上明顯，天空就會有機會就呈現了紅紅地色，也都出現就俗稱一種叫做火燒雲的現象，即是雲的樣子可能即千奇百怪的嘛，有時候樣子甚至乎就像一團火的外貌，咁再加上咧就係紅光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喂，好似有一團嘅火咧浮咗喺呢個天空上邊。所以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自然現象，只要睇得通、睇得透，就正如以前啲人啦，孔明啊，佢咧都唔會有天文台啦，係咪？以前有冇咁多嗰啲氣象觀察站，但係佢都可以憑住自己肉眼咧啊睇到呢一個嘅天氣嘅變化。所以呢我哋都可以學習一下呢一方面嘅知識，例如尋日見到咁多紅光喎，今日呢啊天文台又話有幾陣驟雨，都不無道理㗎。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像你已落低我，渐远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断却残留不可，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星火轨迹闪过宇宙，交叉点终会再重头遇见，天空散落的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句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冒险，再相约在那边相见。 康力啊的离散聚，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那么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要用的东西，例如是文具、准考证、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的。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时间咧，继续喺电话旁边啊，邀请生日慈善机构代表彤彤喺度，你好啊！ 早晨啊，大家。 早晨啊，咁啊，之前咧即系我哋主力讲麦理好劲噶嘛，一二三四段咧，我哋喺上两个星期都已经讲咗啦，咁啊，今个星期不如我哋将嗰个方向放喺第五同埋第六段啦，好唔好啊？ 太好啦，同埋第五段呢，我估到你嚟讲，其实咁近你 office 嘅话呢，你都系一个即系经常去第五段去操餐嘅人啦，系咪？ 哦，你又知喎、哦、第五段呢的而且确呢几近九龙塘嘅。咁如果你话一般嘅听众啦，如果佢哋行山嘅时候呢，可以有两个方法上嘅。第一，你就可以喺我哋下低即系广播度下低啦，咁就每医院出面呢有一个73号嘅小巴，咁就可以搭上去。如果唔系呢，黄大仙一带呢都有小巴呢可以去到就是沙田坳道那个寺院的，由那里落了之后就沿着石屎路上，那就可以去到个入口了，是吗？ 是啊，我自己都喜欢就是后者的方法去上去，都比较方便的。 嗯，那第五段有什么特色呢？如果和第六段的来说、嗯， 咁第五段嚟讲呢，其实你啱啱讲到啦，佢会由大老山行到沙田坳啦、 嗯、 经过大家最鍾意嘅狮子山啦，跟住最后会喺大埔公路去完成嘅。咁长度唔係非常之长啦，讲11公里到，其实大家都可能三至四个钟会完成到㗎啦。喺中间去到沙田坳道嘅时候呢，亦都有士多有得补给啦，所以係非常之方便嘅。 哦，如果你话啱啱已经完成咗第四段嘅话，那个补给站啊非常之紧要啦，可以加下水啊咁样。咁但如果你话喺麦理浩径第五段开始进入呢、這、一个狮子山郊野公园范围之内咧，有啲咩特别嘅嘢我哋要注意，同埋有啲咩有冇打卡位咁样咧？ 当然有啦，咁其实咧去到大老山之后咧，亦都会见到即系飞鹅山嘅景色啦。呢个系我自己个人最中意嘅。 嗯， 睇完飞鹅山嘅景色之后咧，其实都要预翻45至一个钟去上狮子山啦。咁、 嗯、 其实佢嘅上升咧，即系路径初段咧都系比较多梯级嘅。咁但系爬登咗即系狮子山山顶之后咧，嘅路段都比较即系平啦，即系系啦，所以会舒服啲嘅之后就。 啊，我记得咧，如果喺行麦理浩径第五段狮子山郊野公园之后咧，开头真系要用翻啲时间，系咁喺度上，唔会有平路，唔会有落斜，但系全部咧都系嗰啲上山嘅楼梯级嚟嘅。好啦，咁你去行完咁上下之后咧，跟住就会去到有一个咧叫做交叉位啊。咁你左边咧就可以上呢个狮子山顶，如果唔系咧就沿翻呢个麦理浩径第五段一路直行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去到一个叫做回归亭。咁、那個回歸亭又係好重要，大家可以 hit 下，然後咧就可以影下相喎嗰個位。 係啦，咁喺回歸亭休息完之後咧，其實大家都要準備向下一個山進發啦。嗰、那個山就係北架山啦。咁、 哦、 嗰個向北架山行嘅時候，個上升咧又唔係去獅子山咁多啦。咁但係都要即係準備都有一定嘅樓梯級要行嘅。咁行到北架山上面咧，我哋就會見到北架山嘅發射站噶啦。咁喺嗰度咧。转右随着山径落去呢，就会去到我哋第五段嘅终点啦，就係、是、大埔公路啦。 我记得呢第五段呢、這个由过咗发射站之后啦，然后一路落呢，如果你体能唔好啊，哇真係都唔好话啊，真係落楼梯都落到你抽筋啊。 係啊，因为其实佢嘅楼梯级呢唔係平时我哋自己即係喺城市入面嗰种楼梯级啦，佢有时候啲楼梯级呢个高度都比较 高啲。 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要有一定嘅能力啦，或者如果你有行山杖嘅话，其实都可以好好利用囉。 咁如果我哋完成咗呢个第五段啊，咁有好多呢就係望到唔同嘅风景啦、 嗯、 如果你有上埋呢个狮子山山顶嘅时候呢，你会见到左边呢就係九龙，右边呢就係新界嘅。咁如果你冇上嘅话，淨係沿住呢个狮子山嘅山腰呢，都可以呢就係饱览一下呢淨係九龙嗰边嘅风景嘅。好啦，咁如果我哋已经去到大埔道喎，咁我话咗係第五第六段啦嘛，咁我仲有体力嘅， 我要去埋呢个第六段啊，得唔得嘅咧？ 绝对可以啦。咁其实第六段咧，即系相对简单啦。其实佢长度大概讲紧系四公里嘅啫。佢系由大埔公路咧会行到城门水塘啦，中间会经过呢个九龙水塘同埋金山嘅。咁讲紧四公里唔系好多，咁但系当中都有一定嘅斜路啦，因为你由水塘行上金山嘅时候咧，最好就有少少朋友咁样一齐行咧，一齐倾偈啦，咁时间就过得快啲咯。 同埋有朋友喺度咧，就唔使一个人啊，惊住俾啲马骝啊、野猪围住。我知道呢一带都好多呢啲野生动物。 系啊，朝早又好，夜晚又好，佢哋全部都会喺度聚集嘅。 嗱，开头第六段我记得咧都系石屎路咧，不断去到上斜咧就居多啦。咁但系去到山路嘅时候，好似有好多唔同嘅遗迹，我哋系咪可以睇到噶？ 是啊，你讲得啱啊。其实呢喺沿路行到落去呢，会绕过一个叫孖子径嘅地方啦。咁金山同孖子径呢，其实讲緊係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军为咗防备呢个日军入侵香港嘅时候呢，即係一个防线嘅据点之一啦。所以是啊，你讲得啱啊，呢一段呢其实都有啲历史嘅古物可以睇下㗎。 咁入面呢，喺第六段如果过咗啲石屎路之后啦，当你开始上山，咁除咗可以欣赏到葵涌以及呢就城门隧道一带嘅风景啊，冇讲错，係城门隧道，因为你可以见到嗰个收费亭㗎。跟住呢亦都可以见到呢就唔少嘅战壕啊。呢啲战壕呢就好多呢都保持得几完整嘅。咁大家可以呢入去，即係保护住文物嘅心态入去呢就望一望。咁但係记住战壕入面呢好多地方呢都係漆黑嘅。咁太阳光照唔到嘅，咁如果你諗住入去参观都唔好呢就行得太入喎，因为战壕入面呢好似成个迷宮咁样㗎，一个唔觉意嘅话你哎呀你认唔返条路啊，咁就真係麻烦啦。 係啊，你讲得啱啊。咁所以呢睇即係战壕嘅时候呢，大家如果带小朋友嘅话呢都即係要小心啲，大家安全啦。咁睇完之后呢，一落到山呢，其实就会我哋就会到到呢个城门郊野公园嘅烧烤场啦，即係城门道啦。咁就行完第六段㗎啦。 咁第六段听上嚟咧都系简单啲嘅，咁啊最要留意嗰啲野生动物啦。特别如果你话去到呢一个城门郊野公园嘅时候咧，都要行翻少少路先至出翻出到去咧，就系搭小巴。咁啊小巴又可以去到呢个荃湾啦。但如果你话体力唔够嘅，我行完第五段都已经想走嘅，咁啊有小巴，以及咧 大埔又好， 冇错啦， 可 以72、81号巴士啊嘛，沙田、大埔或者咧就落翻落深水埗，甚至乎咧就九龙其他地方都得嘅。系啦，咁啊礼拜六日啊，咁啊天气就炎热啊，咁啊大家就算上山咧，都记住饮多两啖水啦吓。 好啦，山上见啦，拜拜。 山上见，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同佢哋山上见呢下出面28度啊，如果真係山上见都要注意住补水喎，咁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如果你话星期六日呢都諗住呢上下山嘅话，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嘅，咁所以都系要留意住啦。晨光 Coffee Time 嘅疫情底下呢，好多时大家都会依赖咗呢就是电子教材去到呢就是学习维持呢一个教学啊。我一项嘅调查就话到啦，疫症底下咁喺呢一个嘅好多嘅学生啦，每一日啊都系呢要用4个小时呢电子学习。咁有90%嘅家长认为呢网络授课令到子女呢更加依赖电子产品。近90%人认为啊，网络上堂对子女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最讲是隻眼仔啦，是不是眼仔啊、条腰啊、颈啊都会容易劳损。有关呢即是团体亦都希望政府喂快啲重开呢个康文署啊室内儿童游乐场啦，或者考虑批准学校呢就恢复返学啊呢啲嘅活动，等小朋友呢可以尽量减少依赖呢个电子产品。这个呢是一个很难改的一样东西来的。那么第一，现在大家用惯了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例如送外卖，那你现在都已经这么方便了。如果突然间譬如你说喂疫情过了，那但是没有了送外卖服务，我发觉呢大家都已经开始不习惯，可能仍然都是需要这个送外卖的服务。电子售货的平台都是一样的，已经有很多外国的地方他们在网上面呢就设立了他们新的学校，然后呢就在世界各地呢就招揽很多不同的学生啦。这个呢也是因为疫情底下呢而急剧发展了的一种的叫做新兴的教学模式。当然如果你说学校的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出边啊，会唔会塞车咧？就要问下 Irene 咯。早晨啊 ，Irene。 早晨，小白你好。 你好，先同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冇问题。咁啊，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理工大学湾位一带咧开始多车噶啦。 嗯。 将军澳隧道而家出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繁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附近。其他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是、新界啦、马鞍山、西沙路、锦英路交界咧，就因为仲系有啲紧急维修啊，交界位部分行车线咧就仍然封闭。而九龙方面咧，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科发道对开，就因为仲系有工程，中线封咗嘅。咁啊，虽然咧嗰度就冇乜挤塞，不过经过时间都系会有危险少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 哇！呢啲叫紧急工程咧，有阵时一整咧都可以整好耐。 啊，系噶，睇情况啊。 系啊，即系你话爆水管嘅，咁你真系未必咁快揾到第二啲喉啊，又或者又要再掘个块地咧。 系啊， 系要啲耐性啊， 因为可能爆完水管嗰度又可能有啲电力工程，或者同水务工程，咁变咗可能整咗又要我知道系咁，即系又要 call 完水务又 call 电力公司， 系啊，整完又再整，咁冇办法啦，因为即系咁多用家，正所谓 冇错啦吓，咁啊，大家咧即系留意住路面嘅情况非常之紧要，所以我哋几好啊，晨光第一线特登揾咗个晨光交通天文台，等大家七点松啲咧，就已经可以听到第一手嘅交通啦， 希望帮到大家啦。喂，又到 weekend 啦， 系啊， 小白咁啊，听日会带小小白佢哋去边度玩啊？或者星期六、星期日？ 听日咧，喂，听日我自己都会行山。 哦，行山啊？ 系啊， 会去边度行先？ 听日行一条特别啲嘅，都唔系特别嘅。如果知道嘅人就会觉得普通嘅，叫做好似叫媽藤古道啊！ 哇，未聽過。 媽藤古道，即係媽媽個媽，跟住咧就烏蛟藤個藤咁樣嘅，即係藤係啦。咁咧呢一條路咧，咁就係喺都係新界嘅東北啦。係啦，咁佢係一條古道嚟嘅。咁點解會行咧？其實佢唔難行嘅，因為聽日都好曬啊。 係啊， 所以咧就算要做啲户外活動咧，我都唔會揀啲好辛苦嗰啲。 一定要做好防曬嘅措施。 咁同埋呢條行山路線咧，佢沿路咧係有好多嘅樹蔭嘅。 哦。 即係呢個就係我揀呢條路嘅原因，同埋可以睇好多以前香港嘅一啲叫做遺跡咯，即係可能講緊有啲石碑，其實原來清朝都已經喺度噶啦，咁啊諗住去睇下揾唔揾到呢啲石碑咁樣咯。 咁啊順便打下卡咁啦， 係啊，影下相咁樣啦。 行山咧就可能會都幾辛苦，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去游下水噶喎。 係啊， 都會去游下水咁啊，小白。 游水我就唔會啦，聽日去行山，游水遲啲先啦。同埋我好怕游海啊，游水都要游游水池嘅。 咁啊，每人嘅 驚鯊魚啊！ 驚鯊魚， 雖然有防鯊網， 咁啊提下大家啦，有啲朋友可能會去游水噶嘛。 嗯、 其實咧由五月份開始啊，由五月啦一路去到八月咧，咁啊港島石澳泳灘嗰度咧多個公眾嘅停車位咧泊車位咧喺星期六、星期日嘅時間咧都會係臨時封閉嘅。 嚇、啊，封咗啊！ 系啊，咁大家所以如果要去泳滩咧，咁当然最好就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如果要揸车去咧，都要谂下啊，嗰度会唔会有泊车位俾你停泊咧？咁 系咯，如果冇嘅话，就要揸走架车噶啦，唔好谂住各大务又违泊啊。 系啦，譬如好似听日啦，星期六、星期日啦，咁喺石澳多个泊车位就会停暂停使用啊。咁部分原因我相信咧，就可能同方便巴士载朋友去嗰度有关啦，因为咧新巴嘅九号咧来往筲箕湾至石澳，咁喺石澳嘅总站咧就会搬过去呢个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咁可能方便大家近啲去呢一个泳滩。 哦，因为个巴士站转咗位置。 系啊，咁大家最好都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啊嘛。 系啦， 咁如果咪去到泊唔到车，你点啊兜嚟兜去，又可能影响到附近啲朋友啊，可能会造成挤塞，因为附近可能都有啲朋友居住噶嘛。 系啊，又越嚟越塞啦。咁、如果有多咗違泊嘅話，記住啊！如果唔係淨係抄牌㗎，你離譜嘅話，真係拖咗你架車。 哦，係啊， 仲麻煩啦，到時。 嗯、 好啦，唔該曬 Irene，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 ，O 先，而家係咪已經有啲熱熱地嘅感覺咧？誒，咪住 O， 先睇睇雷暴警告，而家啱啱生效啊嚇。 係喎，啱啱喺天台喎，驚唔驚啊？ 驚啊！你快啲走啊，走啊！ 唔驚嘅，平生不作虧心事，打雷啊，敲門也不驚啊！你啲我改嘅啫。 澳后顺仔嚟嘅，唔使惊。 系啊，我喺香港岛嗰边啊，能见度相当之高啊，咁啊，蓝天白云亦都出咗嚟啦。咁小白讲得啱嘅，望远少少沙田嗰边啦， 即跨過獅子山那邊， 嗯， 咁真係咧有多啲嘅灰色嘅雲，咁啊唔知係咪嗰啲都會有啲局部地區驟雨，你知道香港都好興噶嘛，即係成日一落嚟咧都係藍天白雲嘅，有太陽又曬又成，但係咧中間有機會灑一陣雨嘅，嗰一陣雨咧又會好龐大嘅咁樣個 風啦， 係啊，可能係咁嘅緣故啦，咁所以即係無論係點啊，帶把遮又有備無患啦，咁啊帶把遮最好帶埋嗰啲防 UV 嗰啲遮啊，咁啊好多貪靚啊美白嘅女士們咧，咁啊有陣時都會朝頭早翻工之前都要搽防曬，咁啊呢個都係一個温馨嘅提示啦，咁啊我自己同埋小白咧都中意黑嘅，所以頭先咧我一路咧好專心咁樣聽你同 Ivan 傾偈啦，我有啲唔開心喎，原先都 plan 咗咧禮拜六日咧入去石澳啊或者大浪灣嗰啲咧啊衝下浪啊玩下水咁樣啊，咁放心啊，你個石澳係冇得違泊嘅，因為違泊咧佢擋住成條路噶啦，根本就冇位俾你違泊。 係啊，所以即刻拖走啊！ 係，唔係佢連泊車嘅可能性，因為佢溫微噶嘛，你一入去石澳嗰個高爾夫場個口口嗰度咧，其實來回都係得一條路噶嘛，即係去一條路啦，即係出去一條路啦，入去一條路啦。咁你冇得就咁一架车顶住晒后面所有车㗎嘛，冇可能发生嘅呢件事。所以根本冇违泊嘅可能性囉。咁你只能够好似头先咁样讲囉。 周围兜 㗎嘛。唔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呀。 係呀。 冇得泊车㗎啦。係你千祈冇諗住一家大细即係揸架车人车入去，咁就冇乜咁嘅纪律囉。我可能转阵啦。 除非你六点几六点几七点已经去到嗰度，我估应该有位嘅。 唉，我都唔夠膽讲。 唔敢讲呀。 年轻嘅时候咧，常常去玩水啊、冲浪啦、啊，咁啊嗰阵时大浪湾都识咗当士多，不过依家近呢两年间士多都冇做啦 吓， 转咗手，咁所以连个士多老板嗰个门前嘅空地都唔可以泊车，睇嚟要转一转阵，去下你嗰、那个妈咪打藤条古道系咪 啊？妈藤古道， 喂几好啊！ 系啊， 我头先你讲完之后，我又记得个名，又 成条路，成条路有树荫、啊，好难揾噶，你知唔知啊？呢啲路， 喂，但系咧，其实香港都几多古道噶， 系啊， 古道呢个字咧几型啦、啊。咁、我暂时咧未听你嗰个孖藤古道之前咧，就净系识完全古道嘅啫。 系啊， 咁啲古道咧，其实我估喺香港都起码。整咗百几年先叫古道啦，冇理由话整咗十年就叫古道嘅，系咪咧？ 系啊，同埋咧有啲古道咧系已经行下咧就又消失咗嘅，咁但系咧、可能耐唔耐啲人揾翻嘅就又揾翻一条新嘅，即系点样话新嘅古道咧？原本消失咗，但系又揾翻一条咧再发现翻嘅古道咁样嘅。 系啊，喂，呢啲好型嘅，因为我有朋友啦，早嗰几年咧去咗南美啦，玩咗成年啦，咁佢就话，喂，南美方面咧就系好多呢啲古道咯、 啊， 一个叫查马古道嘅、 啊， 好似话咧系玛雅文明嘅发迹地啊，咁 样。哦，系啊，喂，日本都好多咩红野古道嗰啲都玩嘅、哦。 系咪啊？唉，几时有得飞咧？有得飞就唔使去呢个妈咪打藤桥嗰度啊。不过都唔紧要，都可以去一下先。我都想去一下先啦。你讲完之后， 系啊，吸引 我。睇听日喺咪山上见啦，可能撞到你啦。咁 啱啊，啱啊。不过最紧要就系睇下天气啱唔啱啊吓。 啱啊，详细天气交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有。几阵雨以及咧系雷暴，大家留意住啊吓。咁啊，日间部分时间亦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会到32度，新界咧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都系酷热嘅。咁啊，下周初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雨。咁啊，似乎呢个星期都系呢一类型嘅天气啦。pattern 都系咁噶啦。而家几多度啊？29度，相对湿度83%。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啊嘛。低水平嚟嘅，空气又叫好啦，不过雷暴警告咧就已经生效啦，暂时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8:45嘅，大家留意住啦吓。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继续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Bobby。 上个礼拜咧，佳哥就勾起咗我对于呢个满天神佛嘅好奇心啊！嗱，以前睇电影咧就讲话喺近海嘅渔民咧就要拜下天后娘娘啦，咁、其实系咪即系唔同嘅需要或者唔同嘅欲望就拜唔同嘅嘢咧？ 梗系啦，神灵嘅出现，其实最重要的一样嘢。就帮我哋达成愿望嘛。 系， 如果我哋冇愿望，我哋唔使拜神啦，系咪啊？ 系，咁都系一个正向思维嚟。 系正向思维噶，系啊。所以咧，其实咧，我喺研究神入边里边讲咧，其实有一种 嘅分類啦，就叫做專業神或者職業神，係為咗某一樣嘅事業職業而出現嘅。譬如話最典型嘅老闆，老闆信仰，保護三行嘅從業員佢哋嘅技藝精進啦，同埋咧工業安全，喺工作嘅時候咧能夠防空化吉，即係咁樣咯。咁頭先提過天后係人都知啦，係咪啊？係保護呢一個即係漁民出去打魚嘅，其實。講到天后呢，如果保護漁民出去打魚或者在海上航運嘅呢，唔止天后㗎，仲有紅聖啦，紅聖大王啦，鴨脷洲嗰紅聖俾佢做咗法定古蹟添啦，其實仲有咩㗎喎，北帝都係㗎喎，北帝呢，譬如話長洲嘅玉虛宮北帝廟就係長洲啲漁民會拜嘅，點解呢？因為北帝信仰呢，北方北是黑色，屬於水，五行屬水，所以在一些漁民身上，特別是學老漁民，他們會認為北帝是他們的保護神，就是這樣咯。 有分職業神，亦都有分不同的慾望，就拜不同的神。 你有什麼慾望？ 我想升官發財。 升官發財，這樣就要拜什麼了？其實拜什麼神都可以，拜什麼神都升官，沒什 麼。這麼好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讀書厲害，梗係文昌帝君啦，係咪先？灰星踢走個灰星啦，係咪先？呢度讀書啦，如果係想升職嘅，好真乜神都拜得。 哦，月老咁樣咧？ 喂，哇！月老啊，佢問你好似名花有主。 我幫人問嘅啫。 嗱，月老咧呢下嘢就真係要，其實呢幾年香港開始係盛行咗。 係， 即係點解咧？我懷疑真係得香港都燒男男女女啊，即係太過工作得太辛苦。即係一工作根本上冇機會拍拖嘅。咁啊，變咗單身嘅，無論男啊女啊，又多咗喎。仲有近呢十八年八載，好多啲宅男宅女喎，又唔係好中意出去認識異性嘅。咁於是乎咧，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啦，就話啲到咁上刻，發覺如果冇身邊冇一個陪住唔掂，咁唯有求神保佑，快啲揾翻個伴侶咁樣。於是乎出現咗就咩咧？拜月老。嗱，今年就正啦。 嚇？點解啊？ 今年我收咗風，因為咧即係息息完黃大仙。咁我有朋友喺里边就系工作嘅，佢话辉哥，哇，今年真系好犀利，有咩事啊？佢话今年元宵啊，我哋搞夜市啊，万几人入嚟拜月老啊，我话得，哇，证明呢个有需求， 呢个 有需求。其实讲真啊，香港嘅月老信仰咧，其实以前唔系好流行嘅啫，因为香港咧，据我了解，即系我做过个普查，得一个地方真真正正供奉月老嘅，喺青山寺，几高啊！佢唔係好出名，唔係好大間嘅喎，一個土地廟咁細間嘅啫喎，所以唔係好多人知嘅。咁但係而家喺黃大仙有間咁嘅嘢啦，哇！有個月老殿喺度啦，咁咪多人知咯。 證明有市場啦，唔係啲男同女有市場，係月老有市場。 其實月老唔單止求姻緣嘅，求人緣都得噶嘛。 哦，呢啲咧就好似喺過年嘅時候咧，有啲玄學家咧都係咁講噶嘛。 係啦， 姻緣桃花人緣都係可以成一體喎。 冇錯冇錯啦，仲有噶，以前咧其實咧，如果講到姻緣啦、人緣啦，仲有一樣嘢就拜咩咧？灣仔嗰嚿姻緣石啊，以前會拜嘅。譬如我阿嫲嗰年代咧，我阿嫲每逢年初七，佢又去拜嘅，又會拜嗰個姻緣石。不過而家呢個式微啦，即係冇乜少咗好多人，即係當係旅遊點啊，固然有啦，但係真係當係一個神去拜咧，真係少咗。 咁有冇話要擇啲咩時候先去拜？即係早午晚啊，定還是有啲日子就唔可以去咁樣咧？ 嗱，我哋中國人拜神咧，其實咧就有好多禁忌嘅。點解最常見嘅禁忌咧，就係我哋所謂嘅。通性里面啦，有所谓嘅十二建除啊，即系咧我哋十二日里边咧，每一日都有一个都系适合与唔适合嘅，十二日仲有一个循环。咁咧通常咧拜神咧就喺除日将啲唔好嘢清除佢，喺除一拜，所以咧嗰啲庙宇咧通常都系除日。灵舍旺嘅，呢啲系以前嘅智慧嘅。咁而家咧，讲真就少咁啲啦。如果嗱，上一年纪啲会知，除一拜神，有啲而家通常都系行初十五嘅啫嘛。 我突然之间你咁样讲咧，我就记起咧，好似啱啱呢一年嘅正月年初一都系除一嚟。 系啊，好嘢咯。将啲唔好嘢除咗，将嗰啲咩疫症除鬼咗啊！ 咁呢个都系传统嘅智慧嚟嘅。神学方面咧，即系大家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今朝早咧都系讲下一啲掌故历史同埋民间传说，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啫。大家信就信，唔信就唔信啦。 咪当系景点去行下都好噶，我玩下都好噶。 系啊，香港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睇嘅建筑同埋文化历史嘅。今朝早唔该晒嘉哥。 我系。 浪花错，再加错。 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万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晚制连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今日把遮又可以我嚟挡雨，又可以我嚟挡太阳啊，就挡埋沙添啊！ 系啊，希望啦，咁啊，大家考生们啊，继续俾心机啦，咁啊，望到终点，好似考埋下个礼拜咧就 OK 噶啦， 冇错啦， 系啊 ，OK 就可以做你哋心目中想做嘅事咯。 系啊，我识啲朋友仔都系考 DSE 嗰啲咧，小朋友咧，咁啊，佢哋有啲都已经考完噶啦，系啊，都几好喎、啊，考完轻松心情啊， 系啊，咁可以放下假咯，有啲就会做即刻搵工做 part time 嘅， 系啦、 啊，即系因为先储钱， 嗯， 啊，人都系咁啦，要有实力。咁你先去实现你嘅梦想噶嘛？ 储定钱啊，迟啲咧嗰啲咩泡泡又好，或者就直头疫情冇埋咁，哦又可以去旅行。 系啦，储定又系开心。咁因为好多朋友都特别系依家啲年轻人啊、嗯，有阵时都想出去出边嘅世界睇下啦，咁孭住个背囊，咁依家飞行嘅成本又相对低啲嘅。疫情之前啊吓、 嗯， 疫情之前记住，疫情之后我都预测唔到究竟会系几贵，因为 暂时都系贵，我见到 一定啦，一定会转嫁落消费者啦。 系啊， 咁但系呢个有计有鸡先。同有蛋先嘅问题，冇航空公司，你有你五十蚊张飞，你都冇得飞啦，系咪先？咁最紧要养住啲航空公司， 嗯、 但系养住啲航空公司呢个课题系一个点嘅课题呢？就系、是、半泽直树二用咗半季去拍，点样可以养住一间公司？航空公司，但系嗰间航空公司唔系国营，但系又唔需要。 永远都系蚀钱啊！点样可以维持收支平衡？呢、這个当然系好大嘅课题啦，系咪先？咁一个即系你话，哇！如果真系俾你飞嘅，咁当然你会想孭个背囊去下唔同嘅地方，去下欧洲啊，去下日本啊。其实好多咧年轻人咧，佢哋都谂住孭住个背囊咧，好似之前阿坤哥啊，吴业坤咁样咧， 即系东海道啊嘛，佢 东海道系咪 啊？ 东海道其实系咩嘅概念咧？小白吓， 东海道系以前由关东即系东京。即是以前在江户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人是由这个江户就去大阪、哦、即是那条路 是不是类似浪客剑心那些 浪客剑心那条路不就是东海道来 的、哦、原来是这 样 是啊是啊即是他有时会步行的嘛即不是个个都有得搭车搭船这样的嘛要达官贵人先有的嘛、啊、通常都是即是孭住个不是包袱那些叫什么即是随身物品啊 personal belonging 菜篮那个袋 是啦、啊、那孭住跟着阿剑心就会有把刀把刀唔出鞘嘅喺腰间咁样，跟住又一路行咯，咁啊有坏人打坏人，冇坏人啊，恋爱下啦，通常都系咁样啦。咁啊，呢个东海道有冇谂过挑战啊？小华你啊， 我有啦， 系咪 要时间，不过要东海道 要几耐？真系要 可能要你预两个星期会好啲。 哦，两个礼拜会好。 我唔记得咗坤哥系十日啊。几耐你记唔记得？ 坤哥喺半年、哦，据我所知。 唔系东海道唔使行咁耐嘅， 系啊，但系由佢出发嗰一刻，我哋已经，因为我哋要约佢打波噶嘛。 吓，佢玩啫，去嗰度。 跟住突然间话，喂，我依家喺日本啊。佢话唔系啊，因为嗰阵时仲系疫情期间嚟嘅，即系讲紧上年嘅时间。你估佢唔到，佢真系去隔离啊嘛，即系喺香港可能出境又要做一啲措施，跟住去到日本当地又要隔离咁样啦。咁但系佢系锐意喺嗰度探索下自己嘅人生啦。 系啊， 咁睇下一路走来咧有啲咩得着啦。咁佢自己都有喺社交平台嗰度讲话啊，开展佢嘅第二人生咁啊。唔知对于 DSE 嘅考生嚟讲系咪啊？考完 DSE 咧就准备佢哋第二人生咧？ 梗系要啦。不过今日考试嘅就要加油努力啦！ 今日系五月十四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三，适宜结网捕捉。 今日冇时间做、啊， 就算适宜都唔一定要做嘅。今日记嫁娶开始 呢两样，今日好想做、啊， 咁就安排下点样做啦。今日亦都系鸡隻舞蹈日， 我都试下跳呢种舞先。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检公告，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因应昨日公布的一宗确诊个案，中环史丹顿街29号大厦被纳入强检公告。而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富东广场、东汇城、文东路公园、荃湾天主教领布幼稚园、葵芳新都会广场二期、叶氏儿童音乐实践中心同埋深水湾泳滩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另外，由於18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個案，相關學校被納入公告，衛生防護中心會直接向幼稚園和學校提供糞便樣本樽或者深喉唾液樣本或者深喉唾液測試樣本收集包。美国疾控中心放宽戴口罩的指引，已经全面接种疫苗的人士在大部分室内地方都不用戴口罩。指引提到，全面接种疫苗人士参加室内和户外的大型或者小型活动时，都无需戴口罩或者保持社交距离，但在巴士、飞机、医院、监狱、同路宿者、庇护中心等人多挤迫的室内场所，仍然要戴口罩。 以巴衝突持續，以色列在加沙地帶邊境部署坦克和兵力，可能發動地面攻勢。連日的衝突在加沙超過100人死亡，以色列亦都有7人喪生。埃及派出官員斡船先在加沙和哈馬斯領袖會面，然後再到特拉維夫和以色列官員會談。哈馬斯星期四向以色列南部拉蒙機場方向發射重型火箭炮，敦促所有國際航空公司立即停止飛往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8: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开快线咧有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分别过咗大埔墟港铁站，同埋沿线路近住大埔太和路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快线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塞车嘅，龙尾过咗大埔墟港铁站，同埋沿线路近住大埔太和路。隧道情况，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都多车啊，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因为管道里面嘅快线咧曾经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但系沙田出九龙多车，龙尾去到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就隧道入口多车，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啫。西行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咁啊，公主道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咧，现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带咧就多车，交通有少少挤塞。港岛跑马地司徒拔道大坑道交界交通都繁忙嘅。咁啊，新界咧仲有呢个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福亨村一带咧亦都系挤塞嘅。咁啊，啱啱收到消息，之前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铁路落大埔铁路码头对开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留下来的人同歌都有原因嘅。 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 安仔话拣自己 solo demo 嘅时候已经留意到呢首作品噶啦，当时佢同监制阿简都觉得呢首歌好听嘅，但系题材上如果由 Zero Star 四个人一齐演绎嘅话，一定更加有力量。于是呢首留下来的歌就成为今次 Zero Star 嘅派台作。作曲徐佩恩，填词若云，编曲何炳顺，监制阿简。今日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Zero Star 留下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嚟到朝头早7:37啊，睇下今日星期有啲咩体育消息先啦。嗱，一连四日啊，喺将军澳得香港单车场馆举行嘅场地单车国家杯香港站啊，吓咁啊已经揭幕啦。咁啊，相隔14个月咧，未有正式比赛嘅女车神李慧思啊 Sarah， 咁啊火拍住队友啊李海欣啦，同埋杨彩瑶咧就出战，咁啊三个人合力咧就以50.029秒咧就完成嘅。咁啊 Sarah 咧咁啊着上咧就系新科技战衣啊，我见到红豆豆嘅新科技战衣登场啦。咁啊女团竞速赛，咁啊作为个人强项争先赛同埋海林赛嘅热身赛，咁呢一个比赛亦都咧就系佢自己认为系参加东京奥运之前咧最好嘅一个练习 啊，系咪啊？ 因为整个嘅模式咧都系非常之同呢个奥运咧系相似啊吓，咁希望咧大家都争取到好嘅成绩啦。咁啊，另外咧嗱，如果你话5月14号嘅，咁啊暂时啦知道嘅比赛啦，后12:30嘅时间亦都会有咧男子嘅径轮赛啦，12:09亦都会有女子500米计时赛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有男子径轮赛嘅复活赛啊等等等等嘅比赛，都系单车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另外嘅都系有关于就系香港选手嘅消息嘅话咧，咁啊22岁嘅香港赛艇代表女将啊吓，洪泳恩啊 Winnie 啊，咁早前咧就出战东京奥运亚洲及大洋洲区嘅资格赛，咁啊获得决赛 B 首名，咁啊总成绩排第7，咁啊赛会计算排名之后咧，佢就获得咧女子轻量级单人赛。咁啊，雙掌艇嘅奧運入場券， 哇，厲害，又多一張奧運入場券啦嚇，咁啊令到咧香港嘅運動咧又可以有機會啊揚威國際啦， 係啊，咁啊繼續咧幫我哋香港啊發光發熱呢樣嘢非常之緊要啦， 咁啊小白可以講下近排我都有睇你嗰個 JD 嘅 channel 喎，咁恭喜你先喎，小白。 恭喜 同你同名嘅恩尼斯达啊， 小白啊， 系啊，应该咧就会喺啊呢个神户胜利船咧食住神户牛柳退休噶啦， 系啊， 应该签多2年，因为 其实佢都踢得几好啊喺嗰度，即系佢有好多嘅经验教到俾成队球队啊，贡献唔系净系入波啊带波啊嘛， 同埋佢唔算蛇闹人咯，有阵时做长辈咧，我觉得、即系你去教导一队球队咧，如果净系用闹啦，即系好似伊巴希莫域咧，有阵时唔传波俾伊巴咧， 太霸气啊， 睇喺后边嗰啲。年轻球员咧，佢跟唔到啊！即系你见到咧，过往嗰场咧 ，AC 米兰咧，其实7-0咧，赢对手啦，系冇伊巴希莫域噶嘛，即 系 其实佢哋都识踢嘅。不过啊，有啊老大哥喺度，梗系俾啲波老大哥 踢啦。梗系要啦， 呢个系即系尊师重道嘅。埋 门一脚都要俾佢啊！ 我系好明白嘅，但系有阵时我都想好似你咁咧，你系战神啊嘛，你踢到呢个年纪仲踢紧、 女到 系啦。咁但系你有好多即系。后浪啦、其实佢啱啱出道1-2年咧，佢真系冇你经验咁老道嘅。 系 咁，究竟喺个技术传承嗰度，点样可以做到咧？薪火相传咧，先系咧接助你嘅学问。所以咧，其实恩尼斯达真系好好啊，即系将佢过往喺西班牙咧咁努力嘅一啲。叫做成果啦，跟住咧學習咗之後咧，學習咗之後，跟住咧就去到日本方面咧去教、去教一啲咧 同其他人分享， 係啦，去教一啲唔同嘅年輕球員啦。 其實佢令到整個 J League 咧嗰個技術層面都提升 了。係啊，早2年我更加中意睇啦 J League， 就係咧呢個有費南道托里斯啦，有恩尼斯達啦，咁多勁人喎、係咪先？咁啊，確係好睇啦。咁啊，嚟緊大家都可以喺禮拜六日嘅時候咧去睇下唔同。J D 啦，咁啊，神户胜利船会对大阪樱花啦，咁样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不过咧，领放嘅咧就系川崎前锋啊，川崎前锋厉害啊，咁第二位嘅名古屋白鲸咧，其实都唔系好追到噶啦， 名古屋鲸鱼噶啦， 系啊，反而咧呢、這个 横滨水手啊，就位列第三位啦、嗯，有机会咧直到啊，即系第二位啊，咁啊，究竟系咪咁咧 ？J D 咧嗰度就继续紧凑啦。咁 西甲都要睇，你知唔知啊？ 系咪啊？ 西甲咧而家个情况咧就非常之特别啦。嗱、嗯，咁啊头三名嘅位置包括咧就系第一系马德里体育会啦，咁啊36场，咁啊有80分嘅。 系系系。 皇马咧踢咗36场78分，嗯、即系其实咧只要马体会输一场，然后皇马赢一场咧，其实就已经过佢头噶啦。嗱、 哦， 巴塞咧就36场就76分，咁啊暂时个位置就好被动，系、 嗯、 啦。咁啊而家马体会咧，咁啊当然就系好想赢啦，皇马又好想赢啦，咁但系个主动权绝对咧就喺呢个马体会上面嘅，所以佢每一场波咧搏到尽啊！话俾你听， 西甲我冇睇啊，小柏， 啊、 我冇捞，因为迟啲睇下有冇钱仓翻先有得睇。我通常睇意甲，因为都系睇友善居多啊吓。咁啊，意甲咧都风云色变噶、 嗯， 即系争嗰个欧联嘅决赛席位咧。依家就即系拿波里啦、祖记啦，祖记依家排第六啊， 爆冷啊， 系咯，唔知 即系点解会一队波无端端跌到落第六，佢入边粒粒星、 啊。最正系咩咧？甘地带领嘅国米系咩啊？晨早夺冠系嘛？ 系咯， 嗰下先劲抽啊！其实意甲好睇，好犀利啊！意甲咁啊，所以即系意甲方面咧，点样争啊？呢个即系欧联或者欧洲赛嘅资格咧，其实啊都已经咧打到火红火热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埋 NBA 方面啦。NBA 咧有啲朋友咧又啊攞到咧季后赛嘅入场券咯。讲紧就系英队啦，同埋纽约人啦吓。咁啊睇到啦，英队靠住咧 Trey Young 啦攻入咗33分啊，以120咧比116啦，力克啊巫师队连续咧第二场啊击败咗巫师之后咧，稳夺啊东岸嘅前六名啦。咁啊系自2017年啊，哇好多年咯，2017年数到手指都成4-5年嘅时间啦，首度闯入季后赛啦，同咧 Celtics 塞特人咧即系作客啊94-102咧不敌骑士咧，间接啊帮助咗咧纽约人啊打入埋季后赛。纽约人咧有呢个大力宗师啊吓 Derrick Rose 啊呢位球场嘅战将咧。就算啊几多岁啊佢都继续咧搏尽啊无悔啊继续好努力咁喺球场上面去打啦。咁啊 NBA 方面都好快进入白热化嘅阶段啦。不过咧今年咧季后赛咧就有啲附加赛，咁啊唔知今年个 system 系咪有少少改变到咧，就系、是打多几场波，但系嗰几场波咧，唔系俾你打入去即系季后赛继续 pay off 入边继续深而更深咁打，只系攞季后赛入场券啫，就有啲附加赛出现咗啦。咁啊，唔知系咪球迷嘅福气啦，因为有阵时球迷咧会觉得啊。我寧願睇一啲精啲嘅波，即係唔使打咁多場嘅，唔使打100場賽事，有2-3場咧好波， 打100場睇曬其實都好攰嘅， 係啦，有2-3場好波就好緊要啦。係 啊， 但係咧有一啲嘅評論就話唔係喎，打多啲，咁我哋咪可以睇多啲咯，多啲嘅叫做入場嘅收入咯。咁究竟點樣維持？又係啦，嗰、那個權衡輕重啦。點樣維持門票收入啦？點、樣維持贊助商啦？點、樣維持啲球員？喂，球員都係啊， 係啊， 100場波，你打足100場波， 要維持球迷嘅熱情，亦都係一個難度啊！ 你打足100場波，會倦勤噶嘛，唔俾攰啊，攰都得噶嘛，係咪先？所以咧，有陣時有啲明星球隊咧，會收起一啲主力嘅，去到臨尾季後賽，知道自己已經攞咗咧季後賽入場券嘅時候咧，就會派一啲咧 bench 即係板凳球員咧去出一出場嘅。咁啊，究竟球賽係咪依然咁精彩咧？大家聽日咧又可以睇睇咧，喂有免費球賽睇下，睇下呢個 View TV 啊，9:00咧，勇士隊啊就對唐鵝隊啦，咁啊睇下呢個咖喱啊，仲係咪咧手感火熱啊嚇，咁啊繼續 spicy 落去啦。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日本国内要求取消东京奥运会的声音不断响起。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宇都宫健儿在5月5号的时候网上就发起要取消东京奥运的签名。截至到5月10号的上午，支持停办东京奥运的人数超过30万。TBS 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也在周末的时候做了一个民调，说到 65% 的民众希望东奥取消或者延迟，其中 37% 的人更加希望不如取消了它。日本首相菅义伟又在5月10号的时间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说到，我从来都未将举办奥运放在第一位，我们现在很努力的是保护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和他们的生计， 李若航的工作才是第一位。他重申国际奥委会就是 IOC 对于冬奥的未来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咁而日本政府嘅角色咧，只系采取步骤，让奥运安全举行。 东京奥运知多啲。 受到第四波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啦，东京奥运会嘅圣火传递都受到牵连。继大阪、松山市之后，冲绳本岛、熊本市、福冈亦都取消喺公路传递圣火嘅活动，呼吁奥运停办嘅声浪不断响起。连埋日本嘅抗癌女飞鱼池冈梨花子，近日亦都收到网民强烈希望佢退出奥运嘅留言，甚至有人留言中伤，就好似网络欺凌一样。佢自己嘅回应就话到啦，指出冬奥嘅压力放喺单一嘅运动员身上边，其实系好痛苦噶。佢仍然咧系会如常备战。而日本网球天后大阪直美更加话到，奥运其实系佢毕生嘅梦想，咁但系冬奥举行嘅风险仍然需要再检讨嘅，到底搞唔搞得成呢？我哋当然拭目以待啦。 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系马卓恒，马仔，香港花式跳绳运动员。数一数手指，其实我都已经玩咗花式跳绳18年。咁其实我2013年同埋2015年都曾经代表香港参加过由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举办嘅亚洲跳绳锦标赛，亦分别喺表演杯项目里面咧系夺得亚洲嘅冠军。咁另外喺2014年同埋2016年咧，亦都代表香港参加咗由香港举办同埋瑞典举办嘅世界跳绳锦标赛，而当时亦都系喺表演杯项目里面得到世界冠军。如果要找一个运动项目和跳绳最相近的话呢，那我会揀田径入面的跑步，还要是短跑添。咁因为短跑好讲求个速度感啦，咁亦都要控制好个髋关节啦，同埋个提腿技巧啦。咁其实同我哋跳绳入面嘅单车步呢係非常之接近嘅。咁我哋亦都要经常要练个提腿啦，同埋要讲求个速度嘅。 东京奥运知多啲。 如果要讲边一个运动员咧，喺今年嘅东京奥运上面咧，最有机会夺得奖牌咧，咁我第一票一定系投俾单车嘅李慧思啦。咁因为李慧思，大家都知道佢近排系世界嘅双料冠军啦。咁我希望佢喺今次嘅冬奥入边咧，可以成功为香港夺牌啦。咁另外观众咧，又可以喺咩角度上面欣赏呢个奥运或者系一啲运动嘅项目咧？其实咧，大家可以唔使咁着重个名次啊！我觉得最紧要大家系揾到自己喜爱嘅选手同埋项目。当你知道咗之后咧，咁其实你可以做多啲 research， 可以揾下嗰个选手嘅 background 啦，同埋个运动 background 嘅。咁如果系咁咧，当你睇个项目嘅时候咧，其实你就会更加有呢个共鸣感啦。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音机摆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我起手机店唱吟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平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哇哇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佢被乱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嗱冇人理，来继续独脚戏。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啊、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工都受气多。讲我未曾付出过，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Wow, want to say， 请你愤怒时不必这 晨时间7:52，听紧有 Cover Dog 嘅《恋爱攻防战》，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45。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系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早晨，早晨，钟哥，早晨，咁多位，早晨啊，哦，系啊，嗱，平时咧，我哋细个咧就会讲一啲笑话氹人开心啊，但系有时啲题材咧就围绕住啲叫做屎尿屁啊，咁啲人就会话低俗咁样唔讲。不过今朝早咧，我特登就想讲屁嘅。 不过唔使咁复杂啊！你正话讲话咩？细个就中意讲下笑话， 笑话系啊。 但大个已经成为别人的笑话啦，我哋 即系乜都唔讲已经好笑啦。望住你啊，已经觉得好笑啦。唉，咁又唔好咁灰，今日都系即系 Happy Friday 嘛。 好开心噶，系啊。 点解？ 跌定咗啦嘛个市， 我都觉得系，唔 系我同你哋好唔同啊，我琴日喺工作上有好多过程啊，咁所以今朝同阿白元浩分享，不要含露到日落， 咁你而家日落咗未啊？琴日日落定今日日落点计噶？ 唔系呢个就系我今朝话呢句说话嘅盲点啊，今朝同阿白元浩打死你嗰个，我就话呢句说话嘅盲点，我琴日系夜晚啊，夜晚先含露啊嘛，嗰个弊家咁啊。保密閉家房，咁我究竟應該係含露到日落，係第二日嘅日落喎，咁我即係無端端多咗18个钟头， 叫你不要喎，但係 係咯，係咯，咁因為我夜晚先至開始唔開心啊嘛，如果我日頭唔開心，咁我都太陽落山 就短啲係嘛， 短啲啊嘛， 唔係咁佢個日落係個界線啫，你又唔一定要去到日落嗰時先至冇曬感覺嘅， 呢句説話有誤導成分， 咁含下第二啲嘢咯，含笑都得嘅， 含笑咯。 含笑通常系半步 钉， 半步钉 都唔系几好， 都唔系几好， 唔系几好啊！ 咁都唔好啦，乜都唔好啦吓，咁啊，诶，请你食早餐啦， 我 个人好容易， 我本身都想，不过俾你抢住咗，咁今日到你啦，下个礼拜到我啦， 两份都 两份。 唔緊要，化啲粉為食量咁，我哋 得到十份都冇問題。 你又有 quota 係咪先？ 你話點就點啦，你大哥 啊！你講 講翻個屁先啦，呢個屁咧其實係啦，好健康啊！即係從一個健康角度嚟睇，咁因為我睇到一篇文章咧，咁佢就講原來屁嘅味道咧係好能夠反映到你身體嘅狀態嘅。嗱，咁一般人咧可能以為啊冇味就梗係最好啦，咁其實都唔係。如果有少少咧，所謂嘅硫磺味咧，即係有少少嘅臭咧，又唔係話激臭咁樣嘅，會即刻彈開嗰啲嘅。咁其實都好正常，因為你嗰個腸胃係幫你消化食物啊嘛。咁但係原來有唔同嘅劇烈嘅臭味，即係可能係長期啦，唔係一次半次啦，就反映到你譬如腸胃啊，或者係咪你飲食嘅習慣出現咗問題咧？譬如有啲咧就形容係臭雞蛋味。嗱，如果你食緊早餐，唔好意思啊嚇，你唔好聯想到。但係呢個咧，我覺得健康知識大家都要有少少嘅，譬如你。我成日都有一啲好臭嘅味，譬如你嘅另一半会觉得好辛苦嘅，同你一齐即系坐埋喺 sofa 睇电视咁样。原来佢话有臭鸡蛋味咧，就代表你平时食嘢食得太快啊！呢一个我觉得系都几多香港人 面对嘅一个都市病。 系啊， 阿崔杰同讲到个屁嘅味咧，第一样嘢就系咪嗰句说话，臭屁唔响，响屁唔臭啊嘛？有冇听 过？呢个你认唔认同啊？ 我几认同， 我都几认同噶。 我少啲研究喺呢个范畴。 你咩真系嘅？嗱，如果你 你好少放屁系嘛？ 噗一声好大声嘅，你唔使担心， 系 冇味嘅，无色无味，但系有声响。但系如果你放个屁冇声咧，你自己都要行开啊。 咁你宁愿边种啊？ 哦，我宁愿有声。 我都系。因为臭真系影响到，唔系，但系而家咧，我觉得戴住口罩就好啲嘅，你都会侧侧膊，会唔会闻唔到咧？咁 另一个就系啦，你自己觉唔觉得自己嘅屁系臭嘅？ 觉得觉得，呢啲好客观嘅。 咁你自己忍耐力强过，你自己即系你容忍自己个屁臭啲啊，定还是容忍其他人个屁臭啲啊？ 哦，咁我會容忍人哋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會影響到人啊嘛，咁我就會多咗一重減壓。 我都係同你一樣嘅，不過其實唔應該噶，係其實唔應該啊，即係根據周華山博士咁樣講咧，你應該接納自己噶嘛， 即係兩樣都應該容忍。 接納自己，接納埋人哋個屁咁樣， 放屁同你肚餓一樣，你會唔會肚餓啊？ 会， 你就会放屁噶啦。 系 理论上系咁啊，你识唔识人唔放屁一世都？ 哦，一世就唔会嘅， 所以你应该接纳自己，你有呢个系一个正常嘅生理现象，只不过好似 Kitty 咁样话斋，即系臭唔臭或者咩味道咧，咁就可以反映到你身体嘅状况，咁你从而改善你身体状况。 系啦，咁啊食得快食得急就会有臭鸡蛋嘅味道。 系，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有一个叫做腐肉味啊，真系再臭啲啦，烂肉味咧，咁可能就真系同你个肠胃出现咗问题有关啊。咁不过咧，嗱，即系有唔同嘅味道，你真系好。有興趣想知道你就即上網都揾得到啦呢啲資料，但我發現咗一樣嘢咧幾得意嘅，就係原來都有唔少人好想解決呢個尷尬嘅問題咧，而產生咗啲新嘅產品出嚟。 係乜嘢？ 之前喺英國咧就有公司製造咗一條牛仔褲咧，係可以因為用咗一啲特別嘅纖維咧，可以吸咗你個放屁嘅味道嘅。咁、哦、譬如你話我成日都有呢啲屁會即係不由自主地放出嚟嘅。 因為有陣時腸胃問題，尤其是長期嘅腸胃問題嗰啲朋友咧， 係啊， 其實佢真係搞唔掂㗎。你唔好笑佢，佢真係係咁放屁。點解？因為佢身體真係不適。 你可唔可以忍到屁啊？ 我早幾年得嘅，而家唔得。 唔得，唔係，但係都唔好嘅，即係呢啲氣體都唔係， 即係慢慢接咁啊。嗱， 你勁啲嘅，你忍到嘅， 忍到嘅，忍到嘅。 你緊啲啊，你有啲崗位緊守得好啲， 緊守崗位啊。即係我哋做呢一個行業最緊要咩啊？緊守崗位， 緊守崗位啦。嗱，除咗呢條褲之外咧，原來喺2007年咧，亦都有一個法國人咧，就發明咗另外一樣嘢，又係因為咧，佢有一次喺一個重要嘅宴會啦，咁唔小心就放咗屁，咁令到佢尷尬到不得了。嗱，當然啦，我哋係應該接受自己，但係有時啲尷尬又真係在所難免嘅。即係譬如好靜，成個場係啦，人哋講緊一啲好重要嘅嘢或者宣佈緊嘢，你噗一聲咁樣。咁雖然你接納自己呢個好正常嘅事，咁但係都令到佢咧即係的起心肝去發明一樣嘢，就係發明咗一啲咧可以吞落肚嘅天然藥丸啊！ 咩啊？ 咁佢咧吞咗落肚之後咧，你再放出嚟嘅屁咧，竟然係有香味嘅喎，有玫瑰味啦、紫羅蘭味啦、朱古力味同埋薑味四種味道。 好無聊啊！咁即係如果你聞到以上嗰四種味，即係附近有人放緊屁。 但系唔紧要啊，你可能以为真系有花香味飘过。 你无端端喺室内，点会无端端有玫瑰花味嘅？咁奇怪， 香薰啊咁样咧， 即系此地无银咁、啊、样更加就。 不过可能对好多靓女嚟讲咧，系紧要嘅。 即系成所谓放个屁都系香嘅。 又系嗰但嗰句，靓女唔使放屁啊，真系。 唔系，我有听过，不过系 放嘅屁都系 香嘅啫，就 系 咁。 呢个真系迷思啊 斯星期四向以色列南部拉蒙机场方向发射重型火箭炮，敦促所有国际航空公司立即停止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多间航空公司取消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另外有一些航班转飞拉蒙机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不会被澳洲独自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布林肯和到访的澳洲外长佩恩会谈之后共同会见传媒。布林肯说，美国清楚向中国表明，这一类针对美国最紧密盟友的行动将会阻碍美中关系改善。佩恩就说，澳洲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不会在国家安全或者主权上妥协，并且会继续采取行动保障这一方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07，加元1.217，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404，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3点，升4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51美元，卖出1,825.4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晨时间八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今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45。 嗯，系啊，钟哥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早晨啊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哦，星期五愉快， 希望星期五啊股市都愉快啦，会唔会愉快啲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真係都希望讓大家都愉快啦嚇，又唔使尋求別個地方就更加好啦。係 啊， 嗱，講到呢一個股市咧，咁尤其是講到近期嘅美國股市咧，都係被一個字困擾嘅，即係如果係英文就 inflation， 咁中文咧就係四個字嘅噃，就係通貨膨脹啦咁。咁大家都見到㗎啦，呢段時間對於所謂通脹嘅疑慮呢，就成為咗無論係未來貨幣政策啦，可唔可能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啦，甚至乎呢股票市場呢都風起雲湧㗎，之前熱炒一啲傳統經濟啊、原材料嗰啲股呢都開始回啦。不過咁講到美股呢，亦都呢嘩都真係幾戲劇嘅，跌呢唔係話唔識跌，但係呢嘩彈上嚟嗰個咬腰一下彈上嚟呢，其實嗰個力度亦都相當之大啦，簡單啲講。咁好啦，咁我結論係啲乜呢，就係話其實純粹講而家目前嚟緊呢刻呢，其實講到美國股市呢都真係未話進入呢個調整添㗎，表現都相當之好，但我哋個港股呢都已經係跌到，即係點講呢，唔好話淨係拎拎啦，其實查查呢 都跌埋 㗎，係啦，都唔見埋㗎啦咁樣啊。但係點解會咁樣呢，我諗冇辦法啦，即係始終影響住香港股市嘅因素都好多，唔係淨係話通脹，唔係話淨係美國，好似呢啱啱即係新鮮滾熱辣出爐嘅呢個業績，嘩都真係呢誇張啲講，全球人類都關注阿里巴巴呢， 嗯， 好啊，香港上市啦， 嗯， 美国上市咁耐都未试过呢，即係录得贵到亏损， 就咁解 冇计啦，即係交罚款，你估320蚊咩，係咪先，一个咁巨型嘅罚款就令到佢呢就贵到就出现一个业绩嘅亏损，所以见到价码美股呢，即係纯粹讲美国股市就咁报嗰三大指数，我哋唔感觉得到呢，嘩原来啲新经济股，我哋特别系讲緊啲中概股呢，其实个表现都几不济，因为佢哋都唔喺个指数嗰度。咁見得到呢就全線呢就算阿里啊呢一、這個 B 站啊出業績啦，咁可能啦 B 站嘅業績比市場預期差啲啦，咁所以呢就一句講晒即係都冇乜運行啊，暫時嚟講，所以如果你話喂中概股尤其是新經濟撈得未啊，咁我都係會講嗰句，五月唔好唔信，五窮六絕。第二就係都係五月又唔好唔信，因為其實仲有六絕嘅，咁所以咧就都係又係好老土，但我都係覺得都係好衷心咁講，又係嗰啲持盈保泰啊，咩跌落嚟嘅刀又唔好攞手去接啊，呢啲比喻咧我都經常用噶啦嚇。 係咁啊，另外 Dicky， 我想睇睇咧嗰只銀娛啊，因為佢咧就有公布到即係今年首季嘅業績啦，咁啊首季盈利咧都達到8.59億嘅，咁啊銀娛自己都話黃金周生意唔錯，但我又見到即係而家佢又回翻落嚟少少咯，係咪已經即係過咗，即係已經反映咗？咁啊嚟緊，即係如果大家係憧憬會通翻關嘅時候，係咪又會可以再上多一陣咧 ？Dicky 嗱，其實咧幾樣嘢嘅大家都應該明白股票市場節奏噶啦。譬如話，當大家會憧憬啊，咦五一黃金周生意應該會幾好，咁幾時就炒呢個股份呢，就應該大概係即係唔係？大約在冬季㗎啦，其實應該咧大約咧就在春季，因為咧一二月就炒定先㗎，唔會等到五月。咁最後個數據出到嚟，其實合乎市場好樂觀嘅預期都好啦，對個股價刺激作用就有限。咁同埋而家都講到，你話銀娛其實真心講都係我咁多隻澳門博彩股我自己最中意嘅其中一隻嚟嘅。咁但係第三期嘅工程，即係佢哋嘅管理層都講啦，都有少少影響，因為疫情嘅關係。咁所以即係未來嗰、那個即係話工程嘅影響咧，唔多唔少。都會令到佢哋個發展步伐係受到少少拖累，不過咁呢個拖累就影響都唔係太大，因為呢段時間都即係之前啊都未去得，咁啊既然都冇人啊，不如都唔緊要啦，即係慢翻少少嚟做都問題都唔大。咁但係我會覺得近期係啊，股價都即係回翻幾多落嚟㗎啦，但係 嚟到呢水平都開始慢慢就承接啦，我睇法係咁啦。不過就大家都要明白，即係傳統舊經濟升升啲原材料通脹概念咧，又未到佢嘅。咁真係要即係哇全面通關啊，大家都打曬針啊，大家都可以去得玩啊。咁嘅時間咧就對於佢嗰個嘅即係再下一個啦長假期啦，嗰、那個衝擊就會大啲。 嗯，咁啊 ，Dicky， 不如轉個角度講下虛擬貨幣啊，點解咧？因為咧，琴日啊，呢、這個比特幣靠住啊馬斯克啦、Elon Musk 啦，咁啊彈弓手啦，咁啊無獨有偶，其實 Dicky 你之前咧都寫過篇文章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虛擬貨幣啊投資嘅時候一啲風險啦，同埋咧當中咧挖礦啊，其實咧唔太環保啊嚇呢一個概念。咁啊交俾你同我哋上一堂啦 ，Dicky Sir 好嗎嚇？ 唔敢講啊，不過我都即係無獨有偶啦，我。其實我唔係話痛唔痛恨，亦都唔係話批唔批評嘅，只不過我提出咗一個論點，都一定幾長嘅時間，就係話喺呢一個虛擬貨幣嘅挖掘嚇，即係所謂你透過啲好複雜嘅程式嘅計算，你要得到呢一啲虛擬貨幣咧，係消耗咧係大量嘅電力嘅，咁電力好多都係石化燃料嘅啦，就算香港全部都係石化燃料電力啦，即係大部分啦嚇，絕大部分啦，我唔可以話百分百啦，始終都有啲其他啲成分嘅嚇，太陽能啦咁，咁但係咧即係。最搞笑嘅咧就係 Elon Musk 啦，即係大家都知啦嚇 ，Tesla 個老細啦。咁佢咧就係好擁抱呢個虛擬貨幣噶嘛，因為自己間公司Tesla 都買咗一個重倉。咁但係佢買完之後咧，又或者佢自己唱好完另外一隻好細，甚至乎亦都備受批評嘅一隻，我都唔講個名嘅 D 字頭嘅一隻所謂嘅虛擬貨幣咧。咁佢跟住咧又話係一個騙局喎。咁但係佢之前就唱好啊，好啦，之前就話好啦。接受到呢個比特幣咧，就係、是、買佢嘅車，而家又話唔得，因為咧就可能係涉及呢、這、一個即係環保嘅問題啦嚇、啊，即係始終啲電咧都唔係話太環保。哇！即係人又你嚇、啊，即係話 做戲咁做啊，正所謂係咪啊？嗯， 係啦，即係任你講，即係其實如果佢講緊嗰啲係咧，係一啲譬如話證監會嘅上市嘅證券，如果講嗰個係當係我咁咧，我諗已經俾人拉咗噶啦。有陣時一啲咁具。爭議性嘅話題，以至到一啲咁有影響力嘅人物，其實每一句説話喺 Twitter 度咧，或者正咁講喺啲社交平台度，其實都要要即係唔係淨係為即係股東啊或者點樣，即係其實都要負啲責任。即係我係幾反感嘅，就成件事嚟講，就算你話喂，我係阿教主啲粉絲嚟嘅，冇辦法 ，sorry， 得機都要講真話啫。我會覺得哇，你咁樣彈弓口法，唔係耶倫嗰只，耶倫就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我而家係財長，我唔係呢個聯儲局主席添。佢唔係啊嘛，你係講緊同一樣嘢，你係即係反口覆舌，即係完全係一個月之後打到一個月之前嘅自己嘅時間，其實對個股價都會，甚至乎啲虛幣嘅價格都會帶嚟好大波動。仲有冇忘記佢仲係既得利益者，所以我成件事我就覺得。大家只可以就係話隔岸觀火咯。如果你話你喺呢啲市場度參與嘅，咁我就會覺得其實個風險，我講得白啲啊，仲危險過坐船去澳門賭咯。 係啊，依個都被外界譽為啊，呢、這個會唔會成為咧2021年啊？除咗呢、這個即係新龐氏騙局啊、馬氏騙局咁樣啊，可能真係會出咗 咁嚴重。 係啊，一話夾上夾落一句説話喎，係咪先？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頭先嗰啲虛擬貨幣嘅高風險投資啦。轉個頭，正頭正路，有冇啲咧？即係股份或者板塊可以俾散股民咧部署下、留意下、參考下 ，Dicky。嗯， 係啊，嗱，即係美股三大指數又爆翻上去，升咁多，哇！點解我哋個港股好似永遠都即係做咗私人啊？因為點啊，獨潮水啊嘛， 私人獨潮水 點搞好啦？咁你話喂？阿里業績咁都 OK 啦，扣埋啲罰款之後係 OK 嘅，計埋就梗係唔 OK 啦。咁但係而家大家即係睇到佢嘅股價喺美國嗰邊都係跌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新經濟股撈得未咧？香港嗰扎咧講緊，好似都仲爭少少嘢，仲未得。如果你話而家買，我又覺得都係未係一個最佳嘅時機。咁當然你話喂，我分段喎，喂我。承受到風險喎，喂，我真係可以揸長少少。咁其實好多佢哋嘅股值都去翻一啲都真心講都幾吸引嘅水平嘅。咁但係就量力而為咯。咁至於你話我話有咩板塊留意啊？我諗都係一啲相對避險少少、穩定收益嘅投資工具啦。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部署下同埋參考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系冇自由嘅，多谢晒三位， 好，唔该 晒，拜拜。 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你喺度咦我做咩啊？ 我谂住叫 DSE 嘅考生继续努力咯。 不过就嚟考完咯、啊。 咁我同佢哋讲，一次考试唔代表乜嘢嘅。 呢啲说话留翻放榜先讲啦。 咁讲乜嘢好呢？ 大家继续加油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继续为 DSE 考生加油。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不过讲咧，为 DSE 考生加油咧，咁阵间密切留意咧，我哋阵间会晏啲谂啲方法，因为仲有几日就完结啦嘛，喺最后嘅时候再帮大家冲刺一下咁样啊。嗱，咁另外咧。喺二台嘅面书专业咧、我哋就 post 咗一啲一个问题出嚟啊，咁我就话啦，喂，我都想知道逢星期五咧，崔杰同听住阿 O 同白元浩讲体育嘅时候，究竟崔杰同知唔知道你哋讲乜嘢嘅咧？ 我想唔开股噶？我想唔想讲翻我嘅答案出嚟噶？ 我影咗张相啊，静静鸡，咁大家可以上去二台面书专业睇一睇，究竟崔杰同嘅面可唔可以有啲嘅玄机俾大家睇到？知唔知讲乜？ 我哋头先大大话话讲咗十分钟，有边个字你系记得噶？ 都唔系净系呢个礼拜啦，其实。 我转头答你啊！我而家想上去睇，系转头话你知，我想上去睇下我张相，我样系点先。 咁另外咧，阿 Ben Ben 就话，咁佢就话我正话讲过不可含露到日落呢句说话咧，其实系嚟自《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廿六节嘅。咁佢就话咧，只要参考上文下理，就应该清楚呢句说话嘅意思，冇误导我哋嘅咁样。我翻嚟再研究一下先。 我记得你讲伊巴谦莫域。 好嘢， 梗系啦，我要留心听你讲。 记唔记得头先嗰个圣经书卷系乜嘢？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啦。 你对住 Facebook 读嘅？ 冇啊，我冇对住啊，背咗啊嘛。钟哥每一句说话都放喺心入。 多谢大家俾咁多回应，我哋继续同我哋去倾下偈啊。 系啊， 不可含咩度日落啊？ 含露 啊，系啊，呢个最紧要啊。搞错咗个字好麻烦啊！好啦，咁啊，不如咧今日讲下咧食寿司啊，辣寿司边个食？点解讲寿司咧？香港寿司刺身关注组啊！我都加入咗啦， 我都有喎、 啊，系咩？ 你见唔见到我啊？ 见唔到、 啊， 你有咁多， 我有啊，我加入几个。 你系咪用狗狗做 icon 噶？ 唔系，我用我自己张相咯。 系咩？ 系啊， 冇理由噶、啊，你张相变咗另一个人咩？ 咩啊？你睇下， 变咗狗狗张相啊？ 讲笑啫啊！ 嗱，你睇下我喺呢度噶， 系 系啊， 我唔系用自己张相啊嘛， 关注组嘅啫， 唔系因为真系好多情报啊，大家咧好有嗰、那个。即係互助社嘅感覺啊！守望相助，即係我食到好嘢，話俾你聽喺邊度，跟住中咗伏，我話俾你聽喺邊度。 香港仲有好多唔同嘅報章噶嘛，你除咗情報之外，仲有明報啊、城報啊好多噶嘛。 佢上次咧嗰個雪糕關注組咧，令到佢喺廣播度買到佢蜜瓜味嘅甜筒啊， 就係因為喺嗰度得到資訊。 雪糕車啊，雪糕車入邊有蜜瓜雪糕，你知唔知道？ 我真係唔知道 甜筒喎，我都唔同咯。 我唔知道、啊， 你問佢咪有咯。 上次 Kitty 仲話有芒果味添 啊，係 啊， 即好耐冇食過咁樣啊。 唔係因為我之前有喺雪糕車度買過甜筒嘅，咁但係我淨係買過 vanilla 味同埋朱古力味，咁、我唔知道原來再問下佢有啲咩味，因為通常你走埋去，你就係話啊，俾支甜筒我啊咁樣，咁佢俾你噶啦嘛，咁佢 default 咗可能俾最 common 嗰個味道你咯。 vanilla 係啦，咁原來佢仲有蜜瓜味，我好中意食蜜瓜雪糕啊，因為咁我就喺呢個關注組裡面咧見到，即係好似發現新大陸咁，可能我自己背啦。咁但係我真係到去个雪糕车嗰度问佢啦，今次真系问啦，我话请问甜筒有咩味咁样，佢就噏晒出嚟。 真系噶，有阵时候我哋想食翻啲儿时回忆咧，即系譬如嗰个雪糕式嘅蛋糕咧，一嚿嘢咧，旧时话澳门先有得食噶嘛，依家移植咗喺香港某几间铺头都有得食啦。即系切落去好似千层饼咁样，咔咔咔咔咔嗰个咧，咁我嗰个我都中意食。 你今次呢个关注组系咩话？ 寿司刺身关注组， 寿司刺身 系啦。 咁点解唔分开寿司就系寿司？刺身就是刺身，是不是白元浩？ 是的， 两样嘢嚟噶嘛，混为一谈 食法嚟噶， 唔紧要啦， 紧要啦。佢有啲咩好嘢啊？ 佢个好嘢咧就系话教你喺点样订位，咁因为咧有一间寿司铺咧，又系回转寿司嗰啲啊，成日咧排长龙嘅，排两三个钟头嘅，但系佢就走平民化路线嘅，咁啊日本直营啦，咁开咗好多间，我唔知 Kitty 同埋小白有冇试过，乐富都好似有间噶嘛， 有试过啊， 系乐富系咪都系要等一个世纪噶？我想问下， 我去食嘅时候就系敲佢冇人，我就入去咯，因为排队我就唔 点样先会冇人啊？我想问， 我就唔知点解嗰时早咯，可能五六点咯， 唔系 早 三铺都会。 即係未到食飯時間，五六點咯。 因為咧，你可以上網咧，透過佢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去攞一個 number 嘅。 但系咧嗰个 number 咧都要攞成两个钟嘅，通常攞食饭时间咁样啦。咁但系佢又旧时如果有限聚嘅情况，佢十点钟闩门啦，所以咧佢都唔会派咁多筹咯。咁但系依家就放宽咗少少，咁啊可以令到咧大家攞筹嘅时间都会多啲咯。咁啊 ，Kitty， 既然你食过，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入边好食嘅嘢同埋抵食嘅嘢系咪盖多？因为我每次想食咧，其实都等两三个钟咧，最后咧我就失却咗个兴趣咧，最后都系食车仔面。 我都系 feel 到嗰日缘分到嘅啫，因为之后我再经过咧，都见到即系门口系大排长龙嘅。咁、我自己觉得佢相对嚟讲个价钱系真系平啦，咁所以吸引到咁多人系、我觉得系其中一个重点啊。因为你可能真系 价钱大众化， 系啦，即系你好似都系咁食，系咁食，咁都好大众化咯个价钱。但系你又话系咪真系好好食咧？我自己就觉得有其他更好嘅选择嘅。咁不过如果你话想平平地，跟住又食下寿司嘅，咁当然佢都系一个唔错嘅地方啦。但我有问过朋友啊，即系我佢话原来唔同地方嘅分店咧，嗰啲质素都有啲唔同，因为咁啱我嗰日去咧。我覺得自己即係我自己嗰個 體驗啊， 唔係咁良好咧，就係因為佢有啲壽司，譬如喺回轉帶啦，佢嗰啲 topping 咧，我叫佢做，即係嗰塊刺身咧，佢係 hea 咗落地下嘅，即係 hea 咗落只碟嗰度， 咁長 hea 咗落地， 即係個賣相唔係咁靚， 係啦，你問問白元浩先。因為佢先至要更了解佢，其實我 壽司之神佢就係壽司之神。 因為我喺日本食嗰啲回轉壽司，我見過佢哋真係有一啲咧係專登整到好長，係專登抌落只碟度嘅。 佢唔係抌落去啊，佢係就咁喺只碟度， 跌咗喺只碟度。 係啊，即係佢唔工整啊。 咁都要問一問白魚圖，我從來冇見過係跌咗喺只碟度。 通常咧，如果佢哋嗰啲回轉帶啦，佢會有個每一只碟咧，其實佢哋應該電腦係做到一樣嘢，就係計到每一只碟行咗幾多圈嘅。如果係啦，如果日本有啲回轉，我唔知道呢間有冇啦，佢哋。應該係轉咗，譬如十至十五分鐘，或者壽司 set 咗十五分鐘，跟住嗰只碟嗰個壽司就應該會燒毀嘅。 哦，即係如果仲喺度嘅話，就唔要啦。 係啦，就會燒毀，即係佢能夠撲到個碟，即係確保嗰個碟上面個回轉帶上面嗰啲壽司全部都係新鮮啊嘛。 哇，咁啊仲嘥過自助餐。 唔係咁冇辦法啦，所以佢喺個回轉帶上面嘅壽司咧個數量唔會好多。佢大部分都系叫你落 order， 即系佢咧坐低，你咪叫你落 order 嘅。佢就系想你落多啲 order， 就唔使喺上面叫咁多。 系啊，咁啊睇下今日即系大家会唔会 lunch 嘅时候或者放工嘅时间咧，食一食呢啲咧回转嘅寿司啦。 人人嘅口味都唔同嘅，唔相信我嘅，你自己去试下，间间都唔同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十四日。是一年的第13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31日。2011年5月14号，香港每两年举行一届，以全港18区作为参赛单位的综合性运动会，第三届全港运动会在小西湾运动场举行开幕典礼。全港运动会目的是在社区上提供更多体育参与、交流和合作机会，藉此促进18区之间的沟通和友谊，亦希望进一步推广社区普及体育的文化，提高香港运动水平。会徽为三个排列成18字样的环，象征香港18区一同参与。三个环亦代表香港岛、九龙及新界。世界总冠军由元朗区以12金、6银、15铜的成绩夺得。5月14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强烈的前瞻能力，能够看到眼前和将来的机会，精力充沛，追求完美，要求严苛，容易被人误解，人生路上绝对不会退缩。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体育活动是否令你发挥潜能的好地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隔一段时间举办的活动，我们都雀跃参与其中，背后的意念我们又知几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检公告，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因应昨日公布的一宗确诊个案，中环士丹顿街29号大厦被纳入强检公告。而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富东广场、东汇城、文东路公园、荃湾天主教领部幼稚园、葵芳新都会广场二期、叶氏儿童音乐实践中心和深水湾泳滩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另外，由于18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个案，相关学校被纳入公告。卫生防护中心会直接向幼稚园和学校提供粪便样本樽或者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是来自安徽本土，其余5宗由境外输入，患者分别在广东、上海和福建确诊。安徽的本土个案，其中一名27岁女患者月初经辽宁、大连飞往合肥，初步调查说她在大连期间曾经接触入境人士，这名患者之后在六安市一个影楼进行培训，影楼另一名29岁女职员亦都确诊。六安市两个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上升为中风险。内地至今共90815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5894人康复出院。美国疾控中心放宽戴口罩的指引，已经全面接种疫苗的人士在大部分室内地方都不用戴口罩。指引提到，全面接种疫苗人士参加室内和户外的大型或小型活动时，都无需戴口罩或者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在巴士、飞机、医院、监狱和露宿者庇护中心等人多挤迫的室内场所仍然要戴口罩。全美至今有1.5亿人，即是46%的人口已经注射至少一剂疫苗，1.1亿人已经全面接种。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星期日召开视像会议讨论以巴冲突，应中国、突尼斯和挪威要求，安理会原本星期五召开紧急视像会议，但在美国反对之下未能够召开，希望推迟至到下星期初。美国是以色列的紧密盟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希望给时间进行外交工作以发挥作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7，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404，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5点，升3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37美元。卖出1,825.0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分别多车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啊。 而九龙入口咧，应该系港岛入口咧，就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去到呢个丽港城嘅观塘绕道嗰边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新楼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塞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是繁忙的。咁九龙入口去将军澳咧，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出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港岛南区嘅浅水湾到深水湾道交界啊，去黄泥涌峡道咧非常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南丰道同埋伟丰园。九龙方面啦，新清水湾道下行落去呢个彩虹交汇处，由彩云村啦一路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段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荃灣近住市中心至到府地段咧，現時都係多車嘅。沙田嗰邊啦，大埔公路啦，同埋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都係分別繁忙啊，龍尾去到海逸灣，即係白石角嗰度附近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讲起波尔多，除咗当地嘅靓酒之外，你仲会谂起啲乜嘢咧？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记者圆圆，同大家分享到底波尔多除咗靓红酒之外，仲有啲乜嘢同水系有关系嘅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啊， 早晨啊，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神光宝宝， 诶，今日唔系 唔系宝宝，我哋谂住锡住你、啊， 唔系嚟自深水埗，亦都唔系嚟自淘宝， 当然唔系啦，系嚟自日本噶， 哇， 十二蚊店。今天要介绍的呢，我啱啱 这个名字再长一点咯，神光宝宝城， 不是十二蚊店买的，不是城买的， 是什么来的？ 它是、我啱啱想了一句，杀鸡烟用牛刀，茶牛油加用好的牛油刀。 好思好思。 今天要介绍的呢，其实就是一把， 你有没有见我没什么反应？ 我见到，所以立刻转场。我今天介绍这把牛油刀呢，它有什么特别呢？它是跟普通的牛油刀的造型呢，大家都留意到，其实牛油刀是没有刀边，即是没有利那边的嘛。 是 啦。其实它跟普通牛油刀没有分别的，不过中间呢就多了少少窿。我现在拎出来给大家看。 点解要咁做呢？ 系啦，咁其实佢嗰啲窿窿系咩嚟嘅？佢有好多个密集嘅小窿窿。 系， 但系Kitty， 你平时煮嘢食嘅时候咧，有冇用过嗰啲萝卜丝刨啊？ 有啊。 其实佢个入边嗰啲窿窿咧，就系同萝卜丝刨嗰个窿一样嘅。 即系佢系可以磨到嘢噶。 冇错啦。 系啦。咁啊，普通一把牛油刀啦，但系咧佢 size 都比平时嘅牛油刀，我觉得大把啲。 大少少，唔系大好多。 大少少系啦。咁但系咧，佢嗰个平面即系。茶牛油嗰平面咧就多咗两排好细嘅圆圈窿窿， 冇错。另一边睇咧，其实佢就摸落去就会利嘅，系、 哦、 吉手嘅。 佢个底啲窿窿个底咧就吉手嘅， 就系好似我哋平时用萝卜，即系刨萝卜丝嗰啲刨咁样咧，即系你唔介意吉摸落去咧，其实佢。 佢好利噶。 嗰班叫咩啊？系咪叫罗伯斯跑啊？ 罗 伯斯跑， 简称 罗跑， 罗跑系啦。 诶，总之咩都跑得啦，嗰个咁。 做咩失笑无啦啦？ 阿星嘅笑点咧，系挑战人类最低嘅极限，系有笑，唔系有笑，你想点啫？ 唔系呢个叫咩？以笑遮丑。 喂，咁点样用啊？呢一把刀？ 嗱，咁我今日专登咧就带咗个牛油过嚟嘅。系啦，咁我而家开咗佢先， 真实试一次，用 真 实 试一次 牛油刀去查牛油。 系啦，嗱，不过呢嚿牛油有少少溶溶地，但系嗱， 平时咧水嚟 喎，大佬， 唔系呢度，唔系呢度都有嘅，呢度都有嘅。嗱，平时咧。點解我會推介呢把牛油刀呢、因為我哋有時候查牛油嘅時候，可能咧嗰嚿牛油咧雪得太凍啦， 硬咗， 咁我哋筆嘅時候咪筆唔到咯。咁嗰個時候咧，呢把牛油刀 即係嗰啲電腦有筆係嘛？ 有筆唔到，筆唔到係啦。咁、然後呢把牛油刀嗰啲窿窿咧就呢個時候發揮作用啦。 點、 嗱，咁我哋平時拎啲牛油。筆啲牛油出嚟嘅時候咧， 係 我哋就係由右至左咁樣掃出嚟嘅。 睇下你右腰定左腰啫。 如果右腰嘅話，就係由右至左掃出嚟；左腰嘅話，就由左。 你簡單啲講，就一邊掃去另一邊啦。 冇錯啦。咁但係咧， 叫你咁大個仔，唔好成日講冇錯啦。 係啊，對唔住 閃咁樣真係。 咁我哋今次咧就唔係咁樣嘅，我哋逆方向掃嘅。 哦。 因為咧，其實佢嗰啲窿窿咧，就係、即係頭先我講過話可以刨得㗎啦。其實佢就逆方向一掃咧。佢上面系啦、你就会见到咧好多细一条条嘅牛油咧，就会喺嗰啲窿窿度爬出嚟，就好似真系 爬出嚟、啊，又有啲似，因为咧佢一路咁样，佢打横去扫个平面嘅时候咧，咁、就有啲虫虫咁样一条条咧喺个窿嗰度趌咗出嚟。 冇错啦，哎呀，又讲咗冇错，唔讲，系啦，咁 啱啦， 啱啦，咁其实佢就同刨萝卜丝刨。系啦，其实冇乜分别嘅，只不过系因为佢系用牛油啦。咁当你筆完，当你刮完之后咧，咁你反转你就可以查啦。其实佢作用系咩呢、因为我哋好大嚿牛油嘅时候咧，佢好难溶噶嘛。但系当我哋刨咗啲牛油丝之后咧，其实佢已经就溶得七七八八。你查落去咧，就可以好靓咁样查落啲面包度啊，或者其他地方度都。系啦， 几好、啊，因为我自己原来一路都系唔识用牛油刀嘅，我系点用呢？我系就咁当普通一把刀，一下切落去，咁跟住如果咁啊有一嚿嘢出咗嚟咯，咁啊将嗰嚿嘢劈落个面包嗰度，跟住就研开佢咁样咯， 咁咪唔靓仔咯， 系啦， 系啊。 但 系 呢嚿嘢 佢呢个几靓仔咯， 仲可以令到你好靓仔，仲可以查得好匀称添啊！ 同你一样啊，好匀称。 我唔系，我有特点嘅。 你有特点咁惊 ？我有好处嘅，即系我 唔好吓姐姐喎、啊、你。 我均匀嘅，唔系咁。但系呢把刀真系好好嘅，因为咧佢价钱又唔系好贵。即系平时 12元店啊嘛，你 12元店啊嘛，真系，所以佢12元嚟讲咧，其实佢好好用嘅。 喂，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啫， 咩问题？ 就系因为佢喺啲窿窿嗰度爬出嚟啊嘛，嗰啲牛油，你平面咁样刮佢， 系 咁难唔难洗咧？因为我惊佢涉咗喺嗰啲窿窿嗰啲位， 都系咁洗嘅啫， 就系系咁冲水咯，系咪？ 其实冲水就得，因为佢始终系油性噶嘛。嗱，我头先我而家 洗洁精都系咁洗嘅啫。 其实我而家攞张纸巾抹一抹咧，其实都已经干净晒。 抹一抹 就已经干净晒啦。咁所以系几靓噶。当你有时候朝早起身咧，早餐想食一个好靓嘅面包咧，咁你呢把刀咧，其实系好帮到你，可以令到你有一个 good morning 咯。听住晨光第一线，食住个靓面包，就有一个好好嘅 good morning。 点啊，钟哥，你觉得呢个产品？我觉得几好、啊，我中意、啊這個。 我讲翻件产品先，阵间先讲你产品先。嗱， 几好、 啊，实用性好强，我都觉得。 系啊，12元我会买、啊。 实用性好强，因为通常咧，譬如话你朝早食面包攞嚿牛油出嚟咧，以前如果你用嗰啲比较软身啲嘅牛油，当然冇问题啦，因为本身系软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攞嗰啲传统一砖嗰啲，系真系的，而且佢会遇到一个难题，就系、是。 佢需要啲時間慢慢溶啊。 你要慢慢等佢溶，然後你先去查 到。但係問題又嚟啦，如果你俾時間佢溶咧，其實對嚿牛油都唔好噶嘛，因為佢溶咗之後，你又雪翻入雪櫃，又攞出嚟再用，又雪翻入雪櫃，呢個工序做得多咧。其实旧牛油都好容易会坏，咁、变咗又系唔好嘅。 咁所以呢个刨咧，佢真系硬嘅状态，即系结嗰旧牛油硬嘅状态都可以批到出嚟。 冇错。 不过但系油冇错。 系啊，冇错啦，系。 不过由于呢一嚿牛油佢本身都系软软地嘅，所以我唔知道如果你真系喺雪柜攞一嚿啱啱攞出嚟硬骨骨嘅， 你有冇试过？ 有试过系可以噶。 咁啊批出嚟嘅時候咧，就應該會好硬，仍然都係好硬 嘅，都係一條條咁樣咯。係啦，但係因為佢一條條咧，佢容易啲溶啊。 嗯， 即係你搽落麵包度，因為通常我哋烘咗嗰塊麵包咧係熱辣辣噶嘛。 係。 咁所以你呢個搽落去一條條嘅時候，其實佢溶嘅速度咧 就快啲， 好快添。 同埋我覺得佢咧有控制份量嘅功效添，因為好似我咁樣啦，我平時用嗰啲牛油刀就一下就懟落去，即係好粗魯咁樣。咁你起碼都一嚿仔啦，叫做。 係啦。 但係佢而家咧係少。少批个面出嚟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哦够啦够啦，少少够啦咁样。 所以呢个咧就真系睇你自己点样食嘢嘅方法或者你嘅习惯啊。呢个咧就好似阿崔杰同话斋，佢就真系个份量控制咗，偏向于少嘅。 嗯。 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真系话食个菠萝油，正话今朝讲啦，要成串口嘅呢把刀咧就唔系嗰只啦。 嗰啲就真系好似 Kitty 咁要攞把大刀咁样。 可能攞把菜刀添啊！ 一就要塞落去， 成嚿牛、成砖咁摆上。 但系如果你话喺屋企，我又唔想花时间慢慢等嗰个牛油慢慢溶咧， 系 咁呢一把刀咧，我今次都我 like 啊， 帮你不帮亲 啦， 系啊，啱用嘅，真系啱用嘅。 做咩你个亲戚好憎佢咧？我哋系咪转头都有片摆上去？ 系 书亚星，系啊， 会介绍嘅。 恭喜你，好正啊！呢个嘢我觉得。 日本是一个拥有很多寺庙神社的地方，无论看日剧定还是电影卡通片，又或者是你自己亲自去到神社，都有一种动物经常都会见得到，就是乌鸦。啲乌鸦的叫声咁恐怖，望落去黑古立特，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都留得低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乌鸦是不祥之兆，代表着厄运，凡遇见者必定大祸，临头有血光之灾，它的叫声更加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日本乌鸦其实被奉为吉祥智慧之鸟，和白鸽、猫头鹰并列为日本三大神鸟。原来乌鸦更加是日本立国的象征，地位崇高。为什么会是立国象征呢？这个故事其实由日本第一任的天皇神武天皇东征有关的。当时他就征讨现时奈良一带的地方，传说高皇产灵神和天照大神派了一只三只脚的乌鸦，引导天皇从红野国去到大和国。在成功建国之后，乌鸦就被称之为八子乌，乌鸦摇身一变成为了立国的神兽。据说乌鸦的智慧仅次于猿猴，加上近这几十年物资丰富，连乌鸦都变得越来越聪明。在日本的乌鸦懂得打开垃圾桶，抄垃圾出来找东西吃，所以要减少咁神圣嘅乌鸦数量嘅话，喺当地最有效嘅方法，似乎就系减少垃圾啦。 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却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 像我思想底蕴，已早给你，不要再等。创作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无达意，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每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紧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 分听过有 Ian 陈卓健嘅 DWBF 啊 ，Don't Wanna Be Friends。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 我哋成日咧话由细到大读书啦，阿爸阿妈同我哋讲，读完书出嚟搵份好工，系啦，跟住你嘅人生咧就美满啦，啊咁啊稳阵啦咁样。喂，但系发觉咧有好多叫做发达国家同城市咧，好多年轻人或者而家呢一代嘅朋友出嚟打工咧，大家都已经唔系话净系想搵一份咧。是收入穩定，或者是朝九晚舒服的工，即係同上一代我哋上一代嘅人諗個 concept 咧有啲分別啦。咁而家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喂，我揾一份工咧，其實仲係要有好大嘅自由度嘅喎。 係 呢個自由度可以令到我自己出去玩好多嘢啊，有好多新嘅體驗噶嘛，係咪先？好啦，咁佢哋揾嗰啲工咧，就好多時會係譬如創作啦、藝術啦，又或者係就算佢翻工嘅，可能佢翻兩份工，但係兩份。他哋都是 part time 嚟嘅，即多咗呢一類型彈性嘅工作模式啊。 嗰啲斜槓族係嘛？ 冇錯啦，就係斜槓族啦。好啦，咁呢個斜槓族咧，原來有一個地方係新加坡，佢哋見到斜槓族嘅興起或者冒起咧，實在太強啊！特別係喺呢一個嘅疫情開始咗之後咧，咁啊的而且確有好多人咧係失業嘅。咁但係咧，所謂斜槓族咧，佢哋亦都會把握好多嘅機遇。就係、是、都有嗰啲叫做電召嘅的士嘅服務噶嘛，係、 哦、 係啦、嗯。於是乎咧，就好多後生仔咧 駕車， 冇錯啦，喺當地咧就入行， 嗯， 係啦。咁入行冇乜嘢啊，咁你call車，咁我咪即係提供個服務啫嘛， 係啊。 其實都係冇乜事啊。點解會成為咗一個問題，而令到新加坡政府咧出現咗一個法寶啊？ 因為 新嘅法例喎、 啊，係咪因為太多人揸的士，冇人坐的士 嗱，都有人揸， 個個都揸啦。喂，冇人坐喎、啊，唔掂喎，咁樣係咪？ 其實咧，的士嗰啲叫做程式咧，已經做得好好啦。因為咧，佢又會俾翻啲優惠個司機，又會同時俾優惠嗰個乘客，都係希望大家咧走去 win-win situation， 公平經濟啦，即係 冇錯啦。 U 字頭嗰個品 牌，即係越老啫嘛，撮合大家咁樣，係咪先？ 佢引入嚟香港都係諗住共享經濟㗎。 係啦， 係啊。咁佢都係咁講啦，共享平台嚟㗎嘛。 咁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因為原來當地政府呢，佢哋覺得年輕人實在太過習慣咗呢一種嘅模式啊，就係嗰種你鍾意瞓到幾晏就幾晏。 哦，即係佢個戴有色眼鏡睇佢哋啊，而家係咪即係覺得佢咁樣唔夠上進咁樣。 係咪有色眼鏡我唔敢講啦。 即係 佢哋冇錯，真係覺得呢年輕嘅一輩呢，佢哋嗰個叫紀律呢開始差。然後呢佢哋會擔心呢影響咗佢哋成個國家個經濟體。 咁於是乎咧，佢哋就話到啦，好，佢哋首先咧就由呢一個叫做的士呢個行業先入手。咁佢哋已經咧就話到，的士呢個行業咧，喂，唔可以俾咁多後生仔入行，留翻俾啲上咗年紀未必有大公司或者未必有一啲叫做固定收入嘅人，固定公司去到請佢哋嘅，我哋就留翻俾嗰一批人。咁如果你話啱啱大學生出嚟嘅話咧，你哋唔可以做。所以佢哋就話到啦，30歲留下咧。不可以做呢個的士嘅行業， 唔係我哋就咁聽，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啦。但我自己都頗為向往新加坡嘅生活噶嘛，有段時間。咁我了解到一樣嘢，咁人哋一個國家啦，人口又 support 唔到啦，你諗唔到佢點解要用呢啲嘅政策嘅？因為佢真係成個國家佢要去從上而下去扶持噶嘛。你諗下，如果真係好似小白咁樣話齋，50-60歲嗰啲退休年紀諗住揸下的士。咁佢邊度夠啲後生仔用猛啊？咁啲後生仔會吞併咗50-60歲嗰個工作勞動市場咯。咁50歲嗰啲人又做啲乜嘢咧？咁可能佢個政府又未諗到有咩崗位安置到，或者可以放到落去，咁未個勞動力會失衡咯。即係我估係個政策上面從上而下 都近啊，真係近啊。因為嗰啲叫做上一輩嘅的士司機咧，當年都發牢騷啊，就話：，啲後生仔咧搶飯碗啊 ，young people 啦， 係啦 ，get my。Rice eat 啦，食咗个碟饭啦，咁样 系啊。 但系我就有一个谂法就是，咁而家佢限制咗呢班年青人，即系唔准入去呢一行啦。但系佢有冇同时间即系俾翻一啲建议，即系冇得有破冇立噶嘛？做人系咪先？即系咁，你有冇其他选择鼓励翻佢去拣，令得佢真系个人啊？會主動啲，或者有翻啲拼勁，唔好瞓到咁晏先。 即係例如一啲全職嘅工作，又做翻好啲 benefit 啊， 呢啲咧就要等翻佢哋私人公司去調整啦。 係啦，或者有翻一啲培訓啦，等等。 其實因為如果淨係咧 ，Kitty 都講得啱啊，你淨係立咗條立法出嚟，咁你唔准去做，咁嗰班後生仔佢又真 係又會冇人啊，覺得係咪先？ 又會冇人啊， 冇自由啊。 係，不過其實當地人咧。都是好聽話的，咁如果佢哋覺得喂政府都需要我哋係好俾心機翻工嘅， 你講得啱， 係你又講得啱， 唔係因為我估佢哋嘅 structure 真係有啲唔同嘅。咁我琴日譬如叫外賣速遞食啦咁樣，即係叫啲乾糧咁樣翻屋企，跟住見到咧有個好大隻嘅男仔咁啊送外賣嚟啦，咁又係嗰啲 deliver 嗰啲咁嘅嘢啦。咁我話哇師兄你咁大隻，點解你唔去操做 trainer 啊嘥咗你？ 佢就係 trainer 嚟嘅， 我都係做 trainer 噶。咁話哦咁點解你？又做 trainer 又做外賣嘅，想揾多份啊？係咪啱啱生咗小朋友啊？咁樣類似，你知我啲我 傾到咁深入嘅咩？ 係咯， 好中意同人傾偈啊，其實。 唔係，但係你問人， 如果唔 係點樣 同你哋兩個做節目啊？稍微有少少唔中意傾偈啊，講唔到落去㗎啦。咁但係咧，就問佢，跟住話：哦，唔係啊，只不過咧，自己都中意做鍛鍊啊。 哦， 佢咧係。行樓梯上嚟我屋企嗰度去送外賣喎，咁、 哦、 即係佢想自己即係拎低啊！ 反正平時都咁跑樓梯， 即係好似你做 gym 啊，拎低啊！咁佢又冇好似小白咁樣，哇玩毅行者咁樣，咁我就今日咧操腳，咁我咪自己上線咯，咁我送下外賣咯，咁今日操手臂，咁佢咪專送一啲乾貨咯， 米啊油啊咁樣， 係啦，乾貨都係要可以鍛鍊到手臂噶嘛，咁我覺得哦，原來係咁樣嗰個原因喎。咁样，咁我就觉得其实都几善用时间啦。嗱，头先我哋个睇法就系话，哇，咁即系负面啲咯，咁啲后生仔唔愿搵嘢做，咁啊得一日过一日咯。咁其实唔系啊，我琴日同呢个健身教练嘅朋友仲一见如故添，仲交换咗个电话。 系， 佢话。下次操嘢揾埋我啊，師兄，好啊，好啊，有時我喺公園嗰度操開噶，咁樣，即係大家有個咁嘅對談啊，我就覺得啊，原來喺外賣速遞嗰個世界都發生緊另外一啲故事喎，個個都覺得，喂，你做外賣速遞員，即係俗稱嘅步兵，一定係窮忙族啦，一定係啊唔夠錢使啦，先咁樣，即係仲有呢啲咁老派嘅固有框架噶嘛，咁其實唔係咁咯， 係啊，我同意啊，所以我就會覺得啊，即係你一。刀切咁样，即系你用咗自己嘅谂法，其实每个人去做嗰样嘢都有佢背后唔同嘅原因，即系你未必系一个人你能够谂得晒100个原因嘅，即系你唔同佢倾偈，你唔知道原来哇佢真系本身都操练噶啦，咁我都系当运动啫咁。 其实有阵时咧就唔系话啊啲人中意叫做炒散咁讲啦，广东话有个字叫炒散，炒散就唔等于咧系冇上进心，唔代表积极，但相反我哋个角度咧就 系。

章系咁样写噶，美股大反扑啊，通胀疑虑咧继续困扰市场，但科技股咧有资金啊趁低吸纳啦。美股星期四做好啊，道指收报34,021点，升咗433点，标普五百指数升4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3,124点啊，升咗93点。花旗咧就表示啊，投资者咧应该逢低买进，尤其系周期性嘅股票啦。他哋話咧，如果依家就放棄啦，以經濟復甦為主題嘅交易咧，已係言之尚早嘅。佢哋嘅行嘅策略員咧就表示啦，嚟緊一季咧現金流啊依然係強勁嘅，所以咧關於一啲咧高估值、高增長嘅股份咧，佢哋會繼續追捧。咁啊，亞馬遜就計劃咧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咧聘請啊7.5万嘅倉庫啦，同埋送貨嘅工人啊，股價咧收市升0.3%啫。其他大型嘅科技股依然靠穩啦。蘋果公司、Facebook、Netflix 全部都升啊！睇嚟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啊嚇，咁啊科技股依然有運行。 大狀咪， 你好啊， 搞邊科啊？ 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麦，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有大壮麦。早晨，大壮麦。 早晨 ，Barbie。 今个礼拜睇报纸，我谂有一单新闻咧，大家一定觉得哇，系咁样噶咯。 咁我谂咧，就平常啲人未必特别留意嘅、嗯。不过无可避免咧，我哋都要讲下啲法例啊。 嗯。 咁啊，关于呢个按摩院啊，咁样 系， 咁就唔系讲按摩院嘅风光，就讲啲按摩院嘅条例。 系、 啊，我哋要讲翻啲 law 噶嘛，系嘛？ 嗯， 咁、啊、咧就先咁讲咧，就系、我睇一啲传媒报道就话啊，无牌按摩院。 嗯， 咁其实我反应就系、是，乜香港仲有按摩院嘅咩？咁啊样 比较少见啲啊，我好似都 系咯。咁、啊、我都有幸见过呢，真係有嗰啲按摩院嘅牌照嘅、 嗯、 牌照者咪即係好似驾驶就執照咁啊，总之照住啊，你挂咗喺度就除咗其他嘢可以照住灯啦，咁啊样先开得掂啊。 嗯， 咁咧就讲翻就系、是、啊，咁乜嘢情况之下先法律上咧被视为按摩咧咁样咁啊，先咧我哋睇翻一条条例啊，咁啊咬文嚼字咧就香港法例第266章，咦？266呢个字咁熟嘅，咁里边咧就有啲解释嘅，即系喺个条文里边，不过冇讲话咩叫按咩叫摩嘅，咁啊，只不过咧里边有个按摩院嘅定义，咁啊又系啦，咁啊依照个文字咧就话啊，原来有啲人如果系去到个地方咧吓，嗰处如果系接待佢。啊，治療喎、啊，或者類似服務或者治療人嘅地方喎、啊，咦？乜按摩同治療有關嘅、啊？原來唔抵條法律唔知添嘅。 嗯。 啊，咁但係咧就如果係真係諗住按摩做治療咧，岔開少少話題都要小心喎、啊。 係。 因為好多時啲人咧去啲咩店啊、足浴店嗰啲咧，咁有時候啲啊啲技師定係啲啊啲摩工。傳奇啊！嗰啲按摩嗰啲人士咧就會提出啊，你呢個膝頭哥個咩足三里，撳咗佢就會舒暢噶啦咁。咦，又可能觸犯咧呢、這個中醫執業條例嘅喎、 嗯， 因為望聞問切咧冇牌都中噶嘛， 即係問都唔好問啊嘛。 係啊，根據醫務衛生署多年來嗰唯一嘅一位中醫專家咧嘅説法就咁嘅。 係、 不過今日嘅題目咧就翻轉頭講翻呢個按摩。院條例啦咁樣嚇，咁當然啦，講到治療咧，就我哋唔知佢係中式定西式啦。講開中醫咁，成日話啲人有火噶嘛， 係啊， 咁有火亂咁落油咧，就火上加油噶嘛。 呢個比喻好貼切喎、 哦，好危險添嚇。不過唔緊要啦，嗱，我亦都睇到咧，就係啲傳媒咧就住咧呢條例咧有好多嘅説法啦。咁就有啲地方咧可能可以咧係有進步空間嘅，譬如有啲人就話啊，有某些情況下咧就豁免嘅。咁、但係條例咧就唔係咁寫嘅，即係唔係話啊，你開咗按摩院咧就係、是、可以乜嘢情況下豁免。佢個用語咧就話啊，呢條例嗰個適用範圍 即係咩情況之下呢，佢就先至需要呢係你攞個按摩院牌照咁。咁當中呢有成數數埋埋呢，有啲後家呢就全部大概11項啦咁。係指明某些嘅場合啊地方呢或者情況呢，就即使有按摩啲行為，不過呢就唔需要攞啲按摩院牌照嘅。咁數數埋埋差埋一碟呢，大部分都係啲醫院啊、診所啊，無論係西醫啊、中醫啊、脊醫啊，咁人哋冇牙醫嘅，咁咧就物理治療都有嗰度噃。咁呢一類咧，當然仲有啲係護老院啦、啊，或者佢用嘅字眼叫護養院啦、啊。咁即係話喺嗰度咧，同啲老人家啦、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即係醫生啊、中醫咧，係因為推拿各樣咧。就唔係當佢按摩院啦，我相信嚇，咁亦都唔需要攞呢個按摩院牌照啦。咁我相信呢個好合理嘅。咁點解話佢真係 Victorian， 即係維多利亞時代啲咁古老嘅嘢咧？就係、譬如佢一句咧就話哦，軍方醫院喎、就或者香港駐軍嘅流產院喎。 哇！喺、香港仲有冇 㗎？Maternity home 我都懷疑我哋。系攞啲部隊啊，有冇呢啲咁嘅流產院擺喺香港咧、醫院做埋噶啦，係嘛？ 係咯。 咁、即係有啲人可能改條例咧，跟以前英軍嗰個咧，淨係改咗隻字，就冇留意下整體意思咧、不過唔理佢啦。咁但係兩個咧，分別嘅章節咧，可能有啲興趣嘅。咁一個咧就話啊，原來佢真係針對按摩院啦。 係。 佢就話如果符合以下説明嘅按摩院咧。咁就又可以係呢條例唔適用，即係唔使攞牌啦。咁即係好多人都識講啊，就話原來咧就係膊頭對上啊，咁又唔係咁寫嘅，話面部啊、頭皮啊、頸肩手啊、手臂咧如果係進行按摩或者足部，就要上至膝頭哥，即係調翻轉講就係膝頭哥對落啦。點撳都得啦嗰啲就唔使攞牌，又或者咧就係、如果個相關顧客咧嗰、個顧客嘅性別。同嗰個按摩者嚇係唔同性別嘅，咁就冇問題，全身按摩都得。咁即係話男對男、女對女咁啊都可以啦。係唔知啊，芭比咁後生，你都唔會記得以前咧喺旺角有間都幾出名、好大個招牌嘅乜乜池啊，嗰啲咁嘅上海式嘅咁啊浴場咧嚇，有冇印象咧嚇？ 我真係冇乜印象 啊！咁本來咧立呢條法例咧就話。男人對男人好似土耳其浴咁卷埋一大卷毛巾，我聽講係咁啦，咁啊捽係嘛，咁應該就唔會有乜嘢其他嘅特殊嘅情況發生嘅，會違法嘅。不過傳下傳下聽講嘅啫，又話原來嗰度兩種制度嘅喎、有啲有特別服務喎，咁仲有啲名人咧，俾人咧即係拿個證著，不過呢啲都過往嘅事啦，咁樣呢啲咧就其中一種真係按摩嘅，即係按摩院咁寫。不過其實香港你唔會見到有寫住按摩院嘅啦、不過咧就如果啲市民去到譬如啲足浴店咧，嗰啲技師同你講啊，不如入房同你做全身按摩啦，咁咧就係多半咧。都是无牌的啦，咁、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啦，咁啊。 其实咧，所谓呢啲牌照咧，会唔会好似啲商业登记咁样咧，要求挂喺自己个铺面嘅多眼处嘅咧？ 嗱，咁啊，睇翻个条文咧，除非老花睇漏咧，否则佢就冇咁写嘅。但一般呢啲牌照咧发出嘅时候咧，里边咧有若干条件嘅。咁好简单啫，当局咪即系个条件里边列明要将嗰、那个有关嘅牌照。放置喺當眼處咪得咯嚇，個問題就係有幾多人有呢、這個嘅 license 咧嚇喺手咧嚇，咁另外一個咧係別緻啲嘅咧，就話原來髮型屋或者美容院嘅處所，即係嗰個地方啦嚇，咁、如果咧係進行一啲按摩咧，係顧客可以完全睇到嘅情況下進行咧。又唔使攞牌喎、 即係譬如洗頭嘅時候，有時會附送少少按摩個頭，咁樣就 OK 啦。 係啦，咁通常都係肩頸嘅，唔覺意。如果過咗界咧，落咗少少咧，咦都唔使驚喎，髮型屋啊嘛。不過咁啊，芭比，如果你行下中環咧，見到有好多理髮公司嘅喎。仲有啲寫明係女子理髮公司嘅喎，但我唔敢講話嗰啲有咩問題啦。不過聽聞啊，即係話原來以前有好多富豪都幫襯嘅，咁佢哋除咗理髮之外，都可能有啲按摩服務啦。 系啦，咁正如咧，我哋开宗明义就系呢，而家我哋今次讲咧，就唔系讲系有其他嘅色情嘅行为啦，因为嗰个所谓色情场所嘅 vice establishment 咧，又要花另外啲时间去讲解啦。 系， 咁但系仲有一样咧，就系美容院。 嗯哼， 咁一般嚟讲就会见到，咦，嗰啲阿太啊、阿小姐咧就啊上去做下啲 facial 嗰啲嘢啊。之外咧，唔知啊推乜嘢啊，推拿、推脂、推什么咧？啊，点解系又使唔使攞按摩院牌照咧？就唔使嘅，因为根据呢、這、一个吓、啊、第三括弧 C 啊，咁就变咗佢就即使有按摩嘅行为咧，都唔需要按摩嘅牌照啦。咁但系变成咗咧啊，有啲真系头先咪讲开有 vice establishment 咧吓，咁嗰啲场所咧。咁有啲叻嘅，唔知咪叫叻啦，啲师爷教下路咧，啊门口就挂住系美容院咁嘅样吓，咁里边点都放低一个盒仔装住啲胭脂水粉咧吓，咁啊可以诶顶住档咯吓。不过咁如果警方系放蛇嘅话咧，一样走唔甩嘅。 梗系啦，总之啦，都系明人不做暗事，做个守法纪嘅香港好市民就最好啦。 系啦，系啦，大家咁话，大家咁谂就啱噶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之前讲到 3D 打印可以帮助大家更精准检测到新冠病毒。而家佢又有新嘅方向发展啦。荷兰有一间公司，佢哋成功利用 3D 打印制造一块眼镜镜片。传统嘅眼镜镜片系需要透过打磨，要用好多时间同人力先可以制造出嚟。但系用 3D 打印就唔需要咁麻烦啦。设计师可以利用软件测试好镜片之后就打印出嚟，打印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用添。唔再需要任何后制嘅工序，将来大家想换眼镜就唔需要再等一个星期先拎啦。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张女士喺度，你好啊，张女士。早晨啊，哎呀，打通咗啊，真系好啊！今日朝头早咧，你有啲咩祝福嘅点唱想俾我哋嘅听众一齐听一下咧？ 系我点唱邓丽君嘅甜蜜蜜， 好 俾各位妈妈听。 哦，咁啊叫补足母亲节噶咯，照咁讲你呢、這个 补足系补足补足系 啦。咁啊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啊妈妈讲啊？如果你补足母亲节， 冇咩讲噶啦，我哋冇咩讲噶啦。咩啦？我个仔喺英国，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 系，仲有咧？ 系，生意兴隆啦。咁就系咁啦。我而家又唔得闲啦，有人喺度巡啊。 哦，有人喺度巡啦。喂，咁你快啲去做嘢先啦吓。但你都要记住，开住心机听翻只歌咯。多谢晒你电话。 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笑得多甜蜜， 香港 Top 10本周推介。 曾经参与全民造星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Eagle Chan。 Why will you leave the world behind? Remember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Why will you leave the world behind? Promise we'll live forever young. Just give me one more step. 除了唱得之外咧，佢都有才华嘅。试翻呢一只嘅英文作品咧，就系、是、佢自己负责作曲啦、填词、编曲同埋监制，仲主唱埋添。留意呢一个名字 ，Eagle Chan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Leave the World Behin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Cousin！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 ，Kitty！ 系天气咁好，系时候讲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啦。 嗯，今晚八点钟咧就有以事论事啊。咁啊，讲嗰样嘢咧就系即系宣誓啊。 系吓， 咁啊，其中一样嘢就系违反誓言，好大件事。但系其实咧，香港都几多已婚人士违反誓言嘅，即系结婚嘅时候讲啊，又要宣誓晒噶嘛，再加埋就写俾外父外母嗰啲咧，又话要嗰、那个老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嘅人啊咁样吓、嗯。我听过一啲咧就话，佢又客观啲嘅，佢话会令到佢老婆啊成为世界上第二幸福嘅人啫。 因为自己是最幸福的那个是不 是是啦这些就 哇很 sweet 喎这些。 这些不是真的斋讲。 都不是的可能真的做得到的。是啊童话故事依然存在的。 是的区议员宣誓这件事呢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呢几百只几百万只眼睛住你的、啊。如果呢你即是宣了誓之后啊你的行为啊或者你的一言一行呢有违反誓言呢即是分分钟有法律责任、啊。咁、啊、所以呢今晚呢、這个以事论事大家又睇下啦尤其是呢就是当中呢是中西区啊咁15名嘅民选议员呢 ,14 个就属于非建制派嘅咁、啊、其中有4个人呢已经分别系辞职同埋离港啦咁留低嘅区议员又会唔会宣誓呢佢有啲咩考量呢今晚就去睇睇啦咁另外呢就有一个环节呢就系、是、正视温度计啊咁佢里面呢个题目呢一听呢就打个冷震好大家嚟事㗎。 咩事啊 假如要入竹篙湾。 喔、 哦。你哋有冇即係执定一半行李啊 冇啦梗係。 係咪 唔会 呀有冇买定午餐肉啊咁样 係咪哎呀真係。哎我都成日教大家啦。断食都入队， 系啊， 系啊，咁样咯， 咪对你嘅影响比较少、 啊，因为你平时有练习开嘛， 你又有断食，你又有 meditation，、啊、你又唔会觉得闷，系咪先？ 闷、啊、我会觉得嘅、啊啊，不过唔好讲呢啲嘢，讲讲下中咁 样，系啊，喂， 我哋系啊，冇讲， 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吓， 系啦，咁啊，另外我哋幸福健康。最紧要你嗰栋大厦嘅人都幸福 啲啊， 系咁啊！另外咧就去到日常八点半咧，咁啊原来系咁呢个环节咧就会讲下呢个元祖级嘅 DJ 前輩啊、Uncle Ray 啊，係啊，咁啊正式榮休啦。咁啊，究竟咧佢榮休咧之後嘅生活係點咧？咁啊咁啊唔知。不過咧，佢就同大家回味下佢嘅即係做 DJ 嘅生涯啊。 哇！呢個可以同你講幾句喎 ，Cousin。即係舊時咧，成日會有再年長啲電台前輩就係話：，哇！即係你哋啲後生仔入嚟電台啊，咁快就阿攰。Uncle Ray 都仲做紧啊，咁样，终于可以唔可以用呢个嘅原因啦、 啊、 因为 Uncle Ray 已经荣休啦，佢唔做啦。 当然啦，我啊接受一个即系叫咩啊任务啊，就系帮阿 Uncle Ray 咧去申请呢一个健力士纪录啊。 哇， 系啊，咁大个仔做过一次咁嘅嘢嘅咋吓，系啦，咁样啊，咁所以咧即系呢、这个。呢、这個健力士紀錄咧，即係 Uncle Ray 一日仲做緊 DJ， 一日都唔能夠被打破噶嘛。 係啊係啊係 咯嚇，即係做咗咁多年 DJ， 七十年喎、哦，中環廣播界。 係啊，咁另外啦，咁啊家常便飯呢個環節咧、嗯，就會教大家煮咩咧？阿 Kitty 都應該煮過噶啦，即係白酒煮青口啊。 有啊。 係啦，咁咧但係又白色同青色都有啦。啊，今次啊，阿 Chef Eddie 咧就會加入啲咖喱粉啊，咁、 嗯、 令到咧嗰啲青口食起上嚟有微辣同埋咖喱香味喎、 啊。 啲咖喱配海鮮呢樣嘢咧，我哋可能食得最多就喺杯麵嗰度啦。 咖喱杯， 咖 喱杯 咖喱海鮮係啊， 係啊，咁樣咯。咁、去到咧今晚嘅九點半零距離科學咧，就會有個題目叫樹的秘密。 嗯、 原來樹咧。是会同其他树咧分享资讯啊，互相沟通嘅、 哦， 即系好似啲互联网里边啲电脑咁，仲会照顾啲比较年轻同埋弱小嘅树，你几劲啊！ 好啊，一齐睇下啦，唔该 Kason， 唔该 K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检公告，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因应昨日公布的一宗确诊个案，中环士丹顿街29号大厦被纳入强检公告，而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富东广场、东汇城、文东路公园、荃湾天主教领布幼稚园、葵芳新都会广场二期、叶氏儿童音乐实践中心和深水湾泳滩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另外，由于18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个案，相关学校被纳入公告，卫生防护中心会直接向幼稚园和学校提供粪便样本樽或者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来自安徽本土，其余5宗由境外输入，患者分别在广东、上海和福建确诊。安徽的本土个案，其中一名27岁女患者月初经辽宁、大连飞往合肥，初步调查说她在大连期间曾经接触入境人士，这名患者之后在六安市一个影楼进行培训，影楼另一名29岁女职员亦都确诊。六安市两个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上升为中风险。以巴冲突持续，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边境部署坦克和兵力，可能发动地面攻势。连日的冲突在加沙超过100人死亡，以色列亦都有7人丧生。埃及派出官员划船先在加沙与哈马斯领袖会面，然后再到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官员会谈。哈马斯星期四向以色列南部拉蒙机场方向发射重型火箭炮，敦促所有国际航空公司立即停止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多间航空公司 取消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另外有一些航班转飞拉蒙机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不会被澳洲独自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布林肯和到访的澳洲外长佩恩会谈之后共同会见传媒。布林肯说，美国清楚向中国表明，这一类针对美国最紧密盟友的行动将会阻碍美中关系改善。佩恩就说，澳洲寻求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不会在国家安全或者主权上妥协，并且会继续采取行动保障这一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周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1点，是升196点，总成交金额9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7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2跌9蚊，腾讯控股579.5跌1蚊，美团245.4跌6.2，创科实业137.6升3.1。友邦保險99.9升3.7，京東集團265蚊跌11.6，中芯國際24.6升8毫，哔哩哔哩報710蚊跌42蚊，盈富基金係報28.04，係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63，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7，人民幣6.447，英鎊對美元1.405，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7,830点，升382点。港金現價報16,920蚊，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78美元，卖出182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嘅，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畅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交通就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仲系多车嘅，沙田出九龙龙尾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交通正常嘅，咁但係出九龙方向，即係出去观塘方向呢就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港岛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咁近住军器厂阶段多车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㗎。九龙方面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转去九龙湾支路比较多车，龙尾喺黎业街。新界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係多车嘅，龙尾去到马场附近。吐露港公路就交通回复畅顺㗎啦。屯门嗰边呢，而家屯门公路出去荃湾呢，市中心一带交通回复畅顺。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府地段仲係较为多车嘅。将军路嗰边呢，而家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日出康城一带呢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百胜阁路。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请到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文教授。 孵化器好多时佢啱啱开始做，佢有个 idea， 可能未有产品，加速器咧就相对后啲啦。多数起码有个产品出咗嚟，咁佢入咗嚟咧，我哋就帮佢揾投资者啦，帮佢调教佢嗰个 business model， 我哋希望可以帮佢发大嘅，所以叫加速器。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拔萃南书院田径队队长许云杰每日都要一啲工具保护。 首先就系铲就系用嚟喺开始之前去铲松啲沙，有一个系好似猪八戒用嘅沙耙咧，亦都系用嚟翻松一啲沙。咁另外有一个就系全屏嘅沙耙，亦都系减少受伤嘅机会嘅。 想知道许云杰精于边一个专项，又点解拣呢一首歌？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唔该醒醒啦。平时我行街好低调嘅，因为我觉得行街系一种乐趣，好过瘾嘅。一方面可以陶醉喺自己嘅空间里边，另一方面就可以用呢啲咁过瘾嘅时间思考其他事情。所以好多时候我自己喺街度行下行下，都会唔知行咗去边，因为脑袋一直谂紧其他嘢。早几日我喺街度又陶醉喺自己个世界里边谂紧嘢嘅时候，有个人喺我隔篱行过，突然之间讲咗句：我唔系话你啊！顿时吓我一跳，因为我一直都冇出过声，点解佢咁话我呢？我即刻望一望佢啦。呢位哥仔戴住副黑超喺我身边就咁行过咗，而且仲系一路行一路继续讲紧嘢。正当我走上去想问下佢有冇嘢啊嘅时候，我见到原来佢戴住免提装置，佢系一路讲紧电话啫。戴咗电话嘅免提装置，其实都系去咗另一个世界，去咗同你倾紧电话嘅嗰个人嘅世界嗰度咯。你唔会知而家喺你身处紧嘅世界发生紧啲乜嘢事嘅。最弊嘅通常系你都唔会知同你倾紧电话嘅嗰个世界发生紧啲乜嘢事，最后终于乜嘢事都唔知，只系得你自己以为自己知。以前嘅免提装置还好啊，起码有条电线接住个电话，其他人都知道你讲紧电话。而家嘅免提装置咧，冇咗条线不得止，仲要有咁细得咁细。所以而家喺街度见到好多人喺度自言自语，我成日都分唔出究竟佢系同人倾紧电话，还是佢真系喺度自言自语。不过无论系边一种，佢都已经喺自己嘅空间里边，唔会留意到佢身边发生紧啲乜嘢事嘅。就算过紧马路，同时有车嚟紧，都唔会留意。 下次如果你在街道用紧免提装置同人倾紧电话的时候，又怕人哋误会你喺度自言自语的话咧，你可以一路行一路大声讲：我倾紧电话啫，我倾紧电话啫，我倾紧电话啫。咁就可以少咗好多不必要嘅误会啦。不过佢用免提装置讲电话，陶醉喺自己个世界，大家都可以理解。只要佢自己或者你帮手取替佢呢啲仪器，佢会即刻翻嚟现实世界。反而最难明嘅就系、是、有啲人冇用任何东西，自己仍然停留喺自己嘅世界里边，点叫都叫唔醒。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九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失误中睇到啲乜嘢咧？琴日由于对智能科技嘅认识严重贫乏，播出咗前一日嘅录音声带，今日即刻补翻。有朋友就话啦：，咁呢个礼拜未少咗一日九点半钟，梁荣忠又系借少少时间开个九点九钟，梁荣忠先。经常话喺错误中学习，今次嘅失误睇到啲乜嘢咧？当然系要更了解科技嘅运用啦。如果想知多啲，留意逢星期一六点到七点时段白元浩嘅晨光 KOL 啦，会专门介绍关于 IT 嘅知识噶。制作失误，俾自己好好上咗一课，做得唔够好就系唔够好。自我反省之余，亦都睇到另一样嘢。原来大家已经习惯咗九点半钟听到梁荣忠嘅声音，听到朋友讲话补翻一日啦，而唔系好彩少咗一日。心里面除咗有一份歉疚，亦都多咗一份温暖。每日同大家分享三几分钟嘅生活点滴。一直怀疑究竟有几多人想听，原来每日九点半钟，我唔系喺度自言自语，你哋真系喺度听，无言感激，继续努力，多谢你哋俾我哋嘅每一个留言，喜欢唔喜欢都话俾我知，多谢你哋每一位。 九点九钟，梁荣忠。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钟叔， 我哋飲飲食食大字典咧，都係講一啲入廚嘅小知識啦。咁今日咧想講下呢個雪櫃嘅異味啊，問下你屋企個雪櫃有冇異味咧？打開 冇啊，冇 咁乾淨，定係你雪櫃係空空如也嘅咧？ 我雪櫃得醬料嘅。 哦，係。有嘢飲啦，仲有 啤酒咯， 啤酒啦， 系啊，冇啤酒，冇朋友，正所谓一支啤酒一班朋友。 但你平时屋企，譬如食饭，唔会食剩啲嘢摆翻落雪柜，第二日食咁样嘅咩？ 遇得好好嘅，通常真系如果有咧，都系一两碟。咁你话喂点样辟味咧？因为我礼拜六日咧，其实啲生活过得悠闲好多嘅，对比我一至五嘅生活。 因为你一至五有四样嘢做啊嘛，有时一日里边 五样啦， 系啊，五样嘢做。 有睇我琴日 IG。十一点钟喺电视台边收 工，你系好勤力嘅，系我要向你学习。 唔好咁讲， 点解？ 我都向钟哥学习嘅啫。 唔系咁啊，大家互相学习咯。 系啊，因为钟哥琴日成点钟， 系 仲喺度整紧 九 点九钟 梁 荣忠， 系啊， 我知道啊呢啲，呢后生仔 我哋都知系啊。 点够佢玩啊？ 唔够玩噶， 唔够玩，所以我 所以学习。 我做完节目即刻走，所以唔好留喺度， 即系无地之用啊！我哋 系啦，冇面目见乡亲父老。不过即系你话点样吸引味？我话礼拜六日咧悠闲啲，会自己磨豆嗰啲咖啡豆。跟住我哋有阵时失败奶咧，有啲嘉宾咧，我自己俾钱帮衬下噶嘛。人哋失败奶成功之母，点样可以成功呢就系、是、我哋去支持下咯。咁跟住就磨完啲豆咧，嗰啲咖啡渣咧，就擺翻落去個雪櫃嗰度，咁就好吸到味嘅，其實咁樣咯。 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其實咖啡渣之前阿歐你都有話過，可以試下擺落盆栽嗰度施肥啦，係啊。咁仲有幾個方法嘅。嗱，我自己咧有用檸檬啦，但我自己又覺得檸檬咧又唔係真係吸得好勁啊。可能因為我成日都煮飯咧，咁都會剩翻少少餸喺度啦。咁你知道一有餸擺咗個雪櫃咧，如果你冚得唔夠實咧，嗰啲味就真係充斥咗喺個雪櫃裏邊噶啦。咁有时你又咸嘅咸嘅，酸嘅酸嘅，甜嘅甜嘅，咁样咁都几烦嘅。即系你一打开雪柜咧，哇，闻到有少少味咧，你会 面包吸唔吸到噶？我想 面包我吸唔到，同埋我又真系比较少放面包入雪柜。嗱、哦，佢有几个方法嘅，即系天然啲啦，你唔用嗰啲化学嘢。咁第一就头先讲嘅柠檬啦，第二咧就可以试下梳打粉啦。咁、原理咧，因为梳打粉系属于弱碱性嘅，咁所以可以中和翻酸性嘅化学物。咁你咪攞个容器咁样兜一兜住。一啲梳打粉咯，咁啊都系摆喺雪柜里边啦。但系千祈唔好用完吸完味之后咧，唔好嘥啊！梳打粉啊，攞嚟腌肉啦，千祈唔好系啦，因为佢已经吸咗一啲湿气啊，或者帮你去除咗一啲臭味噶啦。咁另外咧，可以试下咧就系橙皮加盐啊，系啦，因为佢话主要咧，譬如你雪柜里面嘅异味咧，都系同空气当中即系雪柜当中嘅湿气有关啊。咁加咗盐咧，就会可以吸到嗰个湿啦。 有冇话普通盐定系海？盐噶， 普通盐应该就可以啦。咁但系嗰个橙皮咧，就可能仲可以发出淡淡嘅即系橙香，即系辟一辟味啦。咁另外有一样嘢咧，亦都系即系手到拿来都会揾到嘅，就系茶叶。茶叶又系吸湿同埋可以去臭嘅。咁你就将用完嗰啲茶叶咧，用嗰啲沙巾啊或者网袋装好，放喺雪柜唔同层格嗰度咧，咁啊非常之环保。咁最后一样咧就系白醋啦，又系攞个玻璃杯啦装住啲白醋。咁成杯摆入去雪柜嗰度咧，都系可以吸到异味嘅。 因为打开个雪柜就会香喷喷啦。 系啊，因为白醋咧都系属于微酸啊，咁亦都可以中和到咧带有微碱性嘅食物微粒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呢啲方法，睇下帮唔帮到手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咁多位。 哇 ，Bobby 今日个口罩好靓啊， 系啊 ，colorful 啲啊。 colorful 一阵睇 Facebook Live 就见到啦。 系啊，阵间记得啦，十点三我哋有 Facebook Live 啊。 好。 系啦，咁啊，今日讲系乜嘢咧？享乐咧，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方面嘅。有啲人觉得出去玩系一种享乐啦，有啲人觉得咧可能留喺屋企瞓觉系一种享乐啦。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咧将时间花喺学习方面嘅。其实呢我是有好多好多好多嘢呢都是仲想学嘅。但时间有限啦，同埋即係我哋又要配合返自己本身嘅生活节奏同埋模式嘅时候，即係嗱你又要返工啦，咁我又要凑小朋友啦，咁变咗呢可以自己学习嘅时间呢其实就少咗嘅。咁但係呢 我其实咧由我个女出世嗰一刻，我已经开始谂噶啦。我系谂住咧尝试睇下佢中意啲乜嘢，我就同佢一齐学。 哇， 系啦， 关佢咩？关你咩事啫？个女中意啲乜嘢？ 咁我都想学得埋一份噶嘛。即系当然我适当地选择啦，唔通我又再读幼稚园咩？虽然我觉得我都好需要学翻佢啲课程。 唔通我到翻十八廿二嘅时候又学识下男仔咩？ 嗱，你咪话如果你话幼稚园咧，你试下你而家幼稚园当然唔使啦。你试下，如果你去到你个女升中三嘅时候，你试下读翻你个女中三嘅课本，我谂九成你已经唔记得咗。中三啫，唔使讲到咁复杂啦。中三已经唔记得晒。 其实唔使噶，而家 K2 咧，我都有好多好有疑问嘅存在，所以我真系要跟埋一齐学埋一份。咁、但系今次讲嘅咧，就唔系一啲话常规嘅学校课程，反而系啲课外活动。咁因为女女最近突然之间有一日瞓醒咧，无啦啦咧就有一个念头就话：，妈咪啊！我想学小提琴啊，咁我话吓咁得意嘅，即系因为咁我哋比较少俾佢现场见过呢一个乐器。 做咩事突然咁突然啊？ 系咯，我都觉得好突然、啊。 通常伟大音乐家都系突然之间做呢样嘢，然后就成功噶、 啊。顿咗啊！ 系啊， 我要学小提琴。 我都唔知佢喺边度顿悟翻嚟。 对上一次我见到啲人突然之间做一啲嘢又成功咧，就系 Forrest Gump 咯。 系、 啊，大家谂起我要跑步，我走去跑步；大家谂起我要做总统，我做咗总统。 哦，即系谂下成真，所以其实呢样嘢都系好紧要。人系要有梦想同埋盼望嘅、就系因为我个女有呢个盼望，跟住我就话哦好啊，跟住咧就真系带佢去学啦。咁、去学嘅时候，当然你就要谂下添置一个乐器啦。 系， 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因为我完全对于呢一方面咧系零认识啊。我对于小提琴系真系完全不 懂。竖琴已经学晓咗，再摆低埋啦，女女。 唔系摆低，系一路诶进展。 并驾齐驱，并驾齐驱， 继续努力紧咁、 但系咧，投入弦乐嘅世界啦，咁、拉小提琴啦，你晓唔晓噶？ 完全唔晓、甚至乎我可以话俾你听，点解我会咁即系煞有介事咧？我系有啲恐惧嘅，对于呢一件乐器。我咧。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佢系拉小提琴好叻嘅。咁有一次咧，我就叫佢，喂，不如你教下我啊！嗱，我嗰阵时嘅心态就系觉得，应该你都教晓我，起码拉一两下啩咁样啦。谁不知我一攞起个琴，我拉咗一下啫，我即刻放翻低。点解咧？因为我真系拉得好难听。 系， 因为咧有啲乐器咧，你系点样弹咧，嗰啲声音都唔会刺耳或者令人毛管动嘅。我本身咧系好惊嗰啲即系刀叉铿铿声啊， 我都系， 或者咧嗰啲碟拖玻璃嗰啲咩咩声，我系好惊呢啲声嘅， 即刻起鸡皮。 系啦， 我唔使听到啊，你讲咗呢个字 啊， 你讲话刀叉界嗰个啊嗰个碟嗰个声，我已经 起鸡皮。 你知唔知道啊？曾经有一个调查坚嘅，即系真系统计过嘅十大最令人恐惧嘅声响啊。第一位就是手指甲刮落去玻璃的声音，所以你见嗰啲恐怖片咧，成日都系一定系刮玻璃嘅，唔知点解咁多嘢刮。 粉笔写黑板系第几位啊？刮一下嗰啲声， 唔知第二定第三嘅。 哇，高过我都好惊， 嗰啲我都好惊啊！ 名列前茅。 哇哇，起鸡皮嘅都。 而咧，我觉得小提琴咧系有时如果拉得唔好嘅话咧，系会有呢一种效果嘅。所以我系好怕掂呢件乐器，仲要系你谂下，其实佢系好近住你耳仔嘅距离去发出呢个声音噶嘛。咁、你更加系唔知。抌低佢好定系劈低佢好啦？咁于是乎咧，呢一个恐惧同埋心结咧，伴随咗我20年，去到而家，我女突然之间话要学小提琴，咁、我就谂啦，吓、咁咪即系意味住一系就我经常听到呢啲声啦，因为一定会有呢个阶段噶嘛。咁于是我就谂啦，既然系咁。不如我又学下。 点解你唔即刻瞓觉唔理佢啫？ 吓、你 即系你话我想学小提琴啊？诶、瞓啦，咁咪得咯。 瞓醒再讲。 瞓醒再讲咯。 我又冇，因为我就俾佢选择佢想学咩嘅，即系佢中意学咩，我就尽量满足佢啦，带佢学啦。即系只要唔系学坏咁就 OK 啦。 千祈唔好，你唔好讲呢句啊！就一个女话，我想学做一个有钱人。哇，咁啊， 我叫佢努力啲咯。 本身系咯，有啲嘢与生俱来嘅， 冇嘢啦。 唔系， 有咁多芭比喺度。是是 好似头文字 D 啊，好似头文字 D 入边托海，其实佢冇乜学过点样揸住去送下豆腐就漂移噶啦嘛。Born to be 啊 ，in born 咗啊，真系。 嗱，咁于是咧，我就真系买咗小提琴翻嚟啦。咁女女咧就学咗少少啫。嗱，但系点解突然之间会变咗关我事多啲咧？而家，因为咧原来我自己系网购咗一个小提琴翻嚟，系啦。咁我网购完佢翻嚟之后咧。 原来佢一打开个盒咧，佢所有嘢系散件嘅， 我都要自己砌嘅， 要自己去装嵌啊， 唔得嘅得嘅咩？ 系得嘅，因为我自己砌咗。 啲声得唔得噶？小提琴都自己砌， 系咯、嗯。 我阵间俾条片你哋睇下。咁咧嗱，话说就系散件嚟，即系佢连所有嗰啲嗰啲叫做调音嗰啲汁啊、螺丝啊，全部嘢都系散开嘅。跟住我就望住嗰嚿木同埋嗰堆配件啦。 好彩你有丰富嘅砌积木经验。 系啦， 我以为砌姨妈家私嗰啲咁样。 系啊，都系啦，都帮到手噶。 我想讲，我真系运用我砌积木嘅经验，然后我上网睇人哋点样冚翻个小提琴，我就砌翻个琴出嚟啦。咁呢一个就变成咗我嘅活动之一啦。因为其实都几花时间噶，同埋你又要调音啦，你又要睇清楚啲位置系咪咁样伤啦，啲方向有冇错啦。咁于是乎我就觉得啊，呢一个都系一个新挑战。同埋咧，我最想讲嘅就系、是、对于一件我咁恐惧嘅乐器咧。我会正式开始尝试去学下啦，咁呢一个都系跳出咗一个即系跟随咗我20年嘅恐惧，咁、所以人咧每日都有机会可以跳出自己嘅舒适圈，做一啲新嘅尝试嘅。 等睇你表演咯、 啊，一齐学啊，学埋我哋搵人学大提琴、中提琴，跟住我哋咪可以弦乐四重奏咯。 星期继续， 点解今日仲赶过琴日呢？ 因为阵间10:30喺儿童嘅面书专页就有晨光 Facebook Live 啦。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带着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都要准备下先。 钟哥你唔使急，林慧、白元浩、崔杰彤、阿欧会搞掂㗎啦。你早啲唞啦。 你叫我早唞。